一个月内我都唔会睇得到噶， 唔会噶。 我即系话落咗画，你都未睇咯。 一个月肯定未落画啦，实破要破票房纪录噶嘛。 我哋唔会同你讲嘅。但系头先我有啲惊讶，我问阿田，佢同我讲话，佢终于睇咗复仇啦咁样。跟住我话你明唔明啊？咁样，佢话我明白，冇问题咁样。 系啊，因为佢唔系我讲好多嘢啫嘛，喺头。 喂，都话落唔好剧透，小心啲。 但 系估唔到佢竟然系 介意听， 有听众未睇噶嘛？ 所以咪话咯，得罪好多人啦。 唔系，但系我估唔到你明噶，几好。你中间完全冇问过戏。 冇啊， 任何都冇问过。 我以为自己明，同埋佢明 系两件事嚟嘅。你唔好再讲啦，我想好想表达， 但系咧， 系 又 表达唔到。 因为原来琴日我见到一条新闻咧，就话佢哋自己嗰个 Marvel 嘅官方咧出一条短片咧庆祝佢哋攞到个叫 number one 嘅票房冠军咧。咁嗰条短片咧个主题都讲到明，就话咧唔好剧透，唔好剧透啦。点知就俾啲尖眼尖嘅 fans 发现。撞鬼你咩？ 佢都讲咗句， 你呢一条叫人唔好剧透嘅片里面咧，佢就 show 咗一个角色出嚟。 系 呢个角色系你之前睇嗰二十集嘅。 喂呀，你咁样都有剧透啦， 所以叫大家唔好睇咯，千祈唔好睇呢条官方片啦。 你叫大家唔好睇，但你叫大家唔好睇，跟住大家就会喺度瞄住系点样噶 啦。睇咗啦，啲人睇完之后啊， 中 伏啦，啲人睇完之后中伏啊，喂，搞错。点解里面有个角色我未见过 噶？咁系咪有啲 唔觉意佢闪咗一秒出嚟啊？咁跟住好多眼尖嗰啲 fans， 因为实在大家太过即系忠心啊嘛。佢就喂我冇见过呢个噶，都仲唔系剧透咁样真系。跟住 叫大家唔好睇啦。 系啦，佢话但你又出咗条咁嘅宣传片，嘿又似咧，即系激死你咁样真系啊！ 对于我嚟讲咧，其实我一片模糊嘅，系啊 ，OK， 咁所以我都。透唔到俾大家听， 系啊，唔紧要啦。 不过就琴日咧就啊叫应咗，快啲啲嗱睇啦咁。我琴日都睇到个画面咧就系咧好多学生，因为我琴日睇4:20个场，咁其实已经系 放咗学啦， 已经系九龙塘同埋钻石山两间戏院里边睇，再喺边有位咁咧，跟住再睇咧入场，哇好多学生真系。裙拉褲甩咁樣咧趕住入場，因為你唔可以遲到嘛，因為佢冇任何之前嗰啲前奏嘅 trailer 咧，嗰啲都冇嘅。總之佢二十分就 因為太長啦，已經套電影。 咁所以我見到好多，我話睇下究竟乜嘢人嚟睇咧？咁我周圍 有冇捱到唔使去廁所啊？ 我冇去廁所啊， 咁 OK 啦， 係啊。 三個鐘平時我哋都捱到啦，三個鐘 需要時咯，即係瞓覺嗰陣時捱到咯， 係咯。唔係你做節目都冇去廁所㗎， 我有㗎， 我而家我捱到㗎， 我都捱到。可能即系久经训练啦，就连啦，阿华都冇去厕所，都好叻嘅。咁但系见到侧喺我左手边咧，哇，好多 blah blah blah blah， 开咗野餐咁样阴功啊！真系 三个钟啊嘛，你都想食嘢啦，阿华唔买俾你啫嘛。 但我又觉得呢套电影有啲电影，如果你要食爆谷啊，或者我自己啦，我好中意去院食爆谷噶嘛。有啲戏我 系 唔够胆食嘅，或者开始个正戏之前，呢套都唔得啊， 系 嘛？ 我哋唯一剧透只可以讲到呢一格。 唔系到尾先唔得咩？ 唔系噶，呢套都唔系几适合噶， 好影响人哋。 系啊，唔系几适合食。 我好幸运地前后左右嘅位置咧，嗰啲人都比较静嘅，即系好专注睇嘅。咁我再望落去，咦，真系好多咧年轻嘅学生们咧，系占咗好多啊！佢哋即系孭埋书包咧，跟住讲嚟去。 唔系安静好重要噶，即 系 话你都系讲多句咧。我见过网上面咧呢几日有人投诉咧，就话，唉。坐埋去嗰班影迷度咧，佢话唔需要由第一秒钟咧已经拍手啦，系啦，譬如佢话即系佢话有某个画面出现咗之后咧，因为佢交代咗个剧情啊嘛，佢话隔篱嗰个观众咧话，哎呀，咁样喎、啊，咁样喎、啊。跟住佢已经想斜啤，想打佢啦。跟住每到任何一个场面咧，即系譬如佢要你喊嘅，要你笑嘅咧，佢话嗰个观众都好激动，佢就话好激动啊咁样。 反应太大， 实在太大反应， 太大反应 真系唔掂啊！真系啊嗱，今日劳动节，咁我相信咧就有好多关于打工仔嘅即系辛酸啊，开心嘢啊， 有喜讯嘅都 有喜讯嘅。嗱，我想先咧讲一个咧同劳动节有关嘅笑话。呢个好嘢嚟噶，真系， 系咪 真 系好笑噶？准备笑啦， 我喺网上抄翻嚟嘅，咁我见到今日咧，大家都爱嚟介绍咧，都几好睇噶。嗱，你会好用心听噶， 好， 佢系咁样嘅，佢话新人见工，新人见工， 好， 咁老细就话啦，非常欢迎，非常欢迎，唉，冇你啊，我哋公司一定系好唔同噶啦，真系， 哇，即刻觉得自己好劲啦，系咪？ 好啦，跟住个员工就话啦，如果工作太攰嘅话，我可能会唔捞噶噃。 哦， 而家你知打工仔叻咗好多噶嘛， 好劲噶，好大支噶， 系啊，好巴闭系嘛。 跟住老细就话：，嘿，放心放心，我唔会俾呢啲事情发生嘅咁样。好啊，咁我休两日得唔得先？ 当然啦，底线嚟嘅呢啲系， 最基本嘅 系咪两日？一年俾你放两日啦。 平时呢度会唔会每一日都加班去到凌晨噶？ 当然唔会啦， 冇可能。系边个同你讲嘅？冇可能。哇，正喎、啊！餐饮有冇津贴啊、膳食补贴啊嗰啲咁样，仲使讲嘅？一定比同行都要高嘅。 哇 哇，越听越开心啦、啊！ 好似嗰啲咩笋公啊， 头先咁正咁样 喺大堡礁度嗰啲潜水影下相，跟住搞掂嗰啲 friend 嚟。 你知道你见咩工就好喎，但系而家仲未知道佢见咩工。 我一般 office 啫嘛，好啦，喂，等阵先，会唔会有啲工作猝死嘅风险噶？你知啦、 啊， 时不时听闻惊噶嘛。冇可能，唔会 嘅，零啊！ 你点会咁样谂噶？唔会， 系 哦，喂，咁、哦、放心好多。诶、等先，咁公司会唔会定期搞啲旅行啊？员工开心 happy 下咁样先。 咁、哦、都要问下福利嘅。 呢啲系我哋嘅明文规定。哇！你直情觉得哇，即系想即时翻工啦，系咪？ 系。 系咪？问咪 发梦啊？系嘛？ 发梦 呢啲工 做啊？问清楚先，问清楚先。咁使唔使使唔使准时翻工先？ 哦， 唔使，边个话要准时翻工噶？系咪？ 系啊，你中意翻几点翻几点啦？ 睇情况啦。哇，正啊！喂，但系未讲人工喎、 啊。有冇翻红双 流工资点先？系咪准时俾人工先？一向都系咁样嘅。哇，正！最后啦，嗱，我哋除咗钱之外，仲要睇下有冇啲发挥嘅机会噶嘛？ 好啦。 喂，系咪所有嘢都系由新人做噶？咁你屈我哋真系唔掂噶。点可能先得噶？你上面啊，仲有好多资深同事嘅， 佢、oh, okay. 即系帮你帮手顶埋。 咁即系话佢唔使做好多嘢， 系啦、 啊，楼上仲有好多人。 哇，正啊，真系！喂，咁如果咧，你哋啲老细咧，嗰啲管理阶层有空缺啊，咁我系咪都可以有份争噶？ 即系有份晋升啊？ 系啦，有份晋升先。 当然有啦，点会冇啫？嚟得个公司，如果咪嗰啲资深嘅高层点嚟噶，系咪？ 系啦， 佢都系由低做起。 系啦，佢就话毫无疑问。呢、这个就是我哋公司赖以生存嘅一个机制嚟嘅，哇！即系俾啲员工有份可以争埋高级个职位咁样。 唔明点解个经理会咁样面试嘅时候？ 咁然后咧，个员工就问咗最后一句啫，就话：，哇！你唔系呃我系嘛？ 跟住佢就话： 系 啊，点会唔系呃 你 啊？咁咯。 好啦， 边有份咁嘅工啊？ 唔系，点解老细讲咩啊？ 哦， 老细讲咩啊？ 老细就话： 绝对唔系呃你，因为而家你只系见工啫。 哦， 好啦，见完工之后， 哦，佢 唔系唔系唔系唔系唔系唔系，嗱、 okay, ， 重点系咩咧？重点系咩咧？见完工啦，当你翻工之后，请你将头先嗰段说话由尾读翻上嚟一次。 吓、啊，点会记得啊？ 我知，嗱，你就会发觉咧，内有乾坤啦， 系咁讲啊。 嗱，我又 记得啊， 唔系唔系，倒翻转老细同埋个员工嘅对话啊。 头先系由头顺落去噶嘛，因为如果睇文字系易啲嘅。头先由头顺落，譬如第一句就话咧，喂，哎呀，好欢迎你啊，冇你哋系我哋损失啊嘛。咁佢最尾一句咧就系个员工话，喂，你唔系呃我 系 嘛？ 系啊。 咁如果咩叫做由尾读翻上嚟咧，我试一段你就知噶啦。嗰、那个搞笑嘅地方就系第一句就变咗员工嗰句咯，喂，你唔系呃我系嘛？老细就话啦。毫无疑问啦，呢个我哋公司赖以生存嘅机制嚟。 系咧，即系倒翻转。 系啦，咁如果领导职位即管理阶层有空缺，我可唔可以参加竞争噶？点可能啊？你上面有好多资深同事噶，咁工作系咪全部由新员工做噶？一向都系咁噶咯。工资咧会唔会准时俾噶？唔系啊，睇情况啦。咁我要唔要准时翻工啊？哦，呢个我哋明文规定嚟嘅。公司会唔会定期有旅行搞嗰啲组织活动啊？ 你又想 点会啫？你点会有你点会咁有咁嘅谂法噶？你有冇有冇工作猝死嘅风险啊？系仲使讲嘅，绝对比同行都高啊！真系有冇餐饮津贴啊？冇可能啊！边个话俾你听噶？咁平时系咪会日日加班到凌晨噶？当然啦，呢个底线嚟噶嘛。我可唔可以休两日啊？放心，我唔会俾呢啲事情发生的。 因为冇得休啊。 系啦，如果工作太攰嘅，我会唔捞噶。好欢迎，冇、哦、你系我哋公司一定系会变得不一样嘅。 明白。 哇，你话呢一个真系， 佢真系规划谂得出呢、這个 系咪好完美先？ 好完美， 好完美， 同埋好现实， 好现实。 呢、這个先至最流血啊！你知唔知啊？直情唔知躺着中枪啊！话俾你知，七孔都叭叭声。 系啊，即系可能好多员工咧，就好似但头先大家睇嘅时候，好多人话。边有咁可能啊？咪黐咗线啊？咪发梦啊？佢点样完呢？呢个古仔佢话笑话嚟嘅， 系 原来呢个笑话就系话，当你试下由尾读翻上去， 咁你就睇到真正嘅嘢系点。 不过我唔知道你笑唔笑得出咯。 呢个系唔系笑中有泪、啊，笑中有血、 啊。系啊， 太现实，太赤裸啦。 你有冇问过以上嗰啲问题啊？老细唔系老细有冇肯之前呃下你啊？如果肯之前呃下你都好啊。 我宁愿佢直接话俾我知。 系啊，而真相系咩呢？就好似只歌咁样咯。 寻失意失意，失足个百千次，而今 知这是没意思。曾阻我奔向，直到一一退下，还为我种下许多好处。曾相信，相信这世上有天意。春的总不感到满意，明天也许不再在于此，明日自有新的际遇，还希虽一些新意，来转变感伤新目标，转变转变还是不太易，愚笨的蠢的总不感到满意，明天也许不再于此，明日自有新的际遇，还希睁眼望无尽的远方天际，人生只不过是如此，休息工作再工作，休息工作再工作，恋爱分开再恋爱，恋爱分开再恋爱，休息工作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苏瑞姐姐，我谂嗰阵时佢都冇谂过呢只歌后来变咗打工仔嘅吓 市 面啊，或者系苦况啊，真系休息工作再工作。 可能而家最直接嘅应该系工作，工作再工 作，系冇 都有休嘅。 有休嘅，睇你自己休啊，定系公司要你休啫嘛。 你有冇听过而家另外一个名词啊，叫做996啊？ 冇 啊，有 系啊， 翻九系嘛， 翻九放九，一个星期就翻六日。呢个就话大陆佢哋嗰啲 I T 界咧系主要集中喺 I T 界，佢哋嘅常态。点解叫常态咧？因为连阿马云都话：，诶、哎，我觉得呢个机制好好、 啊、喎。吓、啊，系啊，我赢佢呢排，我呢排10-17。 咁你呢排啫嘛， 七日喎、啊， 你跟住嗰啲又唔係咁噶啦。 有啲唔同 嘅，我成日都係咁諗嘅，我唔介意有得做嘅。 係啊， 總之做完做得開心，有回報，咁我就做啦。 同埋最大分別係咩咧？因為無論你我他或者我哋其他啲打工仔咧，如果你係自己揀嘅，好好地喎。 係啊， 即係譬如你翻咗呢份，你話喂， 好大分別。係 啊，你話哎呀，我好想再接埋呢、這個，因為復仇者五都揾我拍啦，我要去啊，話我朝十二晚十二嘅幾都好啦。 係， 喂，咁你 OK 喎？咁但係講緊嗰啲996嗰啲咧，佢打死一份牛工，老細話：喂，唔准收啊！咁樣啊，唔係啊，咁啊，好好凄慘啊！ 係啊，翻一個隊喎，仲要翻足六日喎。 所以點解大家咁想打風咧？ 係嗱，真係嘅喎！嗱，以前就話打風又要打埋牌啦，一次過過啦，係咪？ 真係打風。 嗰、那個 from 之後， 嗰、那個山竹， 大家見到啦，嗰、那個地鐵站啊，嗰、那、啲、個、巴士站啊， 嗰、那個人龍啊， 哇， 啊、真係 喊曬口噶嘛，估唔到啊！嗱，嚟到呢個勞動節嘅時候咧，琴日有啲新嘅消息話俾大家知，唔知啊嚇，會唔會係嚟緊將來咧有啲新嘅措施，打完風之後，大家翻工嘅安排會有啲唔同？ 係冇錯，其中一個咧，大家最夠病咧就話，喂，係啊，個風啊！除咗啊，咁但系车又停咗啊，路又塞咗啊， 路面系点咧？系咪 树又冧咗，咁啊翻唔到工，焗住要翻工嘅话咧，就全港喺度挤塞，一阵间俾啲外国传媒唔知影到以为游行啊，仲失礼啊，系咪先啊？咁点算啊？咁样咁于是乎咧，琴日佢谂到一个方法， 系啊， 其实真系我好怀疑呢个方法有几多效果咧？佢就话啦，情况如果极端嘅话，可以喺风球之后，各位打工仔， 我好中意嗰四个字， 原地停留， 系啦，就系、是、呢四个字，可以原地停留两小时先至睇情复工，即系突然之间全国开个 freeze 咗咯， 系啦， 冇喐，连续冇喐， 停三秒， 系啦， 即系咩意思咧？ 因为三秒两个钟， 两个钟， 原地停留两小时先至咧就启程复工咁样嘅。咁你头先阿豪姐都讲咗另外四个字咧，就极端情况， 系啦， 极端情况就可以咁样做嘅。咩叫极端情况咧？佢就话例子。有大規模停電， 广泛地区水浸， 仲有严重嘅山泥倾泻，同埋没有公共交通服务。喺呢个四个状况咧，都算系极端情况，你哋就原地停留啦。 咁嗰 唔系咁都系嘅，出面都好极端噶嘛。咁你咪停留喺你自己屋企咯，因为多数你都喺屋企冇翻工噶嘛。 系啊，但系我唔明白佢呢两个钟个作用系点样可以发挥到出嚟咧？即系我哋想谂清楚。 好好好， 系啦，即系咪代表好似我哋之前我哋再。当又有呢个山竹牛肉又嚟一次啊，跟住完咗啦。如果之前咧就要即刻翻工，因为老细大家都知道啦。 第二日就翻工啦，系啦。 甚至乎当日啊， 两个钟啊嘛，即系通常话你落波之后两个钟你要翻到公司啦嘛，有啲话扣年假、扣人工啊、 扣勤工啊。 即系譬如你试下个波，如果佢十点、十一点落嘅话咧，即刻啲人癫晒鸡噶啦嘛。因为嗱，佢十点落波，仲要可能八点已经同你通知定咧，佢话其实会喺未来两个钟头之后除下风 球。所以根本未落波，大家已经去翻工啦。 系 啦。但系公共交通嘅服务有冇维持到正常嘅服务咧？喂， 系啦， 几多香港人噶？ 咁即係话如果你一个打工仔啦，你又嚟山竹牛肉啦，佢又同你讲咗，总之就係、是、当十二点啦，佢就会落波啦，仲有半日要返工喎。咁如果之前你就要含含声出去啦。咁而家即係话好可以留多两个钟喎。 即係话十二点钟落波之后两个钟头，即係两点钟呢，你如果喺呢两个钟头之后先出门口返工啊，定係两个钟头之后返到公司呢？ 你应该可以喺两个钟头之内呢，你都仲系唔使翻工嘅， 系啦，停留 即系如果我哋到十二点啊，十二点落波嘅话，两个钟头停留原地，咁咪到两点咯， 系啦。 跟住之前嗰个咧，咪话四点嘅，即系两个钟头后要翻到公司，咁咪即系你要四点翻到公司咯。 系啦，系咪即系可以咧？我哋由以前十二点落波，两点钟要翻到公司，而家可以十二点钟落波，四点钟先翻去公司都得啦。 嗯， 因为佢已经有两个钟头系讲到明，我哋可以原地踏步噶。 系啊，咁即系两点钟先出门口，但系点解四点钟先翻工啊？ 唔系，你两点钟出门口啊嘛。 平时有两个钟头走盏位， 即系你喺两个钟之内啊嘛。系、 哦、 啦，但系好啦， 呢、這个我哋谂噶咋， 我哋谂噶嘛。但系如果唔系咁嘅话咧， 系啦， 系啦。 但系一阵咧又要封。 如果唔系嘅话，咪同而家一样咯。 系啦， 落咗波之后两个钟头之后要翻到公司啊嘛，好多公司。咁我而家就加咗呢两个钟头要你停留原地啊嘛，咁咪应该有四个钟头早站位咯。 但系我理解咧，就系两即系原地踏步两个钟，即系两点钟你先好出门口。咁即系睇你翻工几耐，即系个路途要几耐先翻到去就咁样就算咯。 嗱，如果咁咧，就变咗另一个解读咧， 是 就系话嗰两个钟其实唔系我嚟俾你原地停留嘅， 系 我嚟俾你等车嘅。 哦， 喺个巴士站度原地停 留。你能够等车两个钟，我都唔扣你。 即系落咗波之后，你如果迟咗两个钟， 唔 系啊，因为 咪讨论下， 唔系因为点解咧？大家都唔系好明嗰个两个钟嘅作用系乜嘢咧？其实佢原本我谂嘅意思即系话咧，睇定啲先。 系 嗱，你可以留两个钟，咁如果你见到市面嘅交通咧系瘫痪嘅话咧。咁咪可以唔使返先。嗱，理论上係㗎，因为佢有第二个守则呢，佢就话如果喺呢极端情况发生之后呢，佢讲喺公务员啊。 係。 公务员因为道路水浸山泥倾泻暴泻啦，暴雨啦，公共运输等原因缺勤呢，可以获酌情处理。如果例如呢容许缺勤呢就无需扣假，不过呢个只限公务员啫。咁冇话过你，嗱，即係话如果一般打工仔呢山竹落咗之后，嗰两个钟你观察到， 系啊， 依然都系冇交通工具嘅， 系啦。咁点咧？ 佢冇话你唔使翻啦。 系啊，你要同你个公司个老板去制定，真系系再倾究竟我嘅勤工，我嘅有薪假期定系冇薪，定系支持你嘅嘢，你 咁到 时 老 细会 唔会同你讲？嗰两个钟咪就爱嚟俾你排队翻嚟嘅咯。 但我仲有另外一个担心啊，因为咧佢就话会搞一个咧就系督导委员会啊嘛，就 系 政务司司长主持去评估嗰啲台风嘅强度各样嘢啊嘛。但你知啦，政务司司长去主持嘅话，前几日佢先讲咗句说话啫嘛，佢话数目啊。嗰啲 唔 係 我哋 考慮 嘅， 嗰啲數字咁唔敏感，佢嗰兩個鐘嗰啲風力啊，嗰啲強度啊，會唔會好亂？ 跟住啲人咧打同佢司長，個司長而家出邊咧有十幾二十萬個打工仔排緊隊， 數目唔緊要嘅， 數目唔緊要，工都要翻嘅，係啦，但係有幾百棵樹冧咗， 都 講咗人數 唔緊要啊，冧幾棵都唔緊要，你翻工啦。 係啊，但係特首都翻唔到工，哦，好緊要，好緊要，停啊，停工，停工。 人係緊要過個數目啊，可能即係佢意思係嘛？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日本开启令和时代，继位日皇嘅德仁出席喺宫殿举行嘅即位后朝见之仪。德仁同皇后雅子一同出席仪式，同包括首相安倍晋三在内嘅行政、立法同司法三权首长会面。德仁发表成为日皇后的首次讲话，正式宣告即位，表示感谢爸爸明仁在位日皇三十年以来的贡献，希望继承父亲的愿望，令国民快乐，世界和平。安倍晋三之后在发言中表示，希望德仁继续团结国民，促成世界和平。连同较早前德仁出席的剑玺等继承之仪，两项仪式都是他重要的即位仪式。在劍仔等繼承之儀上，德仁繼承三種神器，分別是劍、鏡、勾玉，亦都繼承了國玺和玉玺。立法會內會今個星期六下午召開特別內務委員會，討論建制派聯署去信，要求根據議事規則發出指引，由建制派最資深的議員石禮謙主持修訂逃犯條例法案委員會選舉主席的工作。內會主席李慧瓊說，主持頭兩次會議的民主黨陶謹申的最大責任是在合理合情時間內選出主席，但他未能進行實質工作。李慧瓊表示擔心，如果內會制定指引但法案委員會不跟從，甚至出現激烈抗爭行為。他又說，星期六的特別內會要處理給石禮謙負責選舉主席的安排，已經有不同議員說會拉布，相信有一定力度的反抗和情緒，不會低估特別內會的困難程度。多个团体趁五一劳动节发起请愿游行，其中争取全民退休保障联席以及关注强积金的组织大约三十人，由金钟海富中心游行至特首办，要求取消强积金划线方案，全面取消对冲。他们认为政府现时的方案，俾雇主继续以划线前的强积金对冲遣散费和长服金，是违反取消对冲的原意。另外，街工大約三十人就由海富中心遊行至到政府總部，要求政府落實標準工時，增加有薪法定假期至17日，又要求政府俾懷孕少於28周而流產嘅女士享有有薪流產假，將有薪產假增至不少於16周，有薪事產假就增至不少於7日。今日是劳动节假期，朝早陆续有市民和游客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前往澳门和珠海。在香港口岸离境层，每几分钟就有 A 线和 B 线的巴士到站，现场亦有接载内地旅行团游客的巴士，秩序大致良好。 有市民话趁假期带同内地亲戚到澳门观光，认为经大桥出发较坐船方便。亦有市民表示打算朝早先到澳门，晚上再由珠海回港。有内地旅客就话清晨五点从深圳出发，参加一日团经大桥到澳门玩。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听讲教育局会有个多元出路资讯 show， 啱晒中学文凭试考生去睇。 展览有30几个摊位，介绍副学位同学士学位课程、职业专才教育、艺津文凭课程、自资课程资助计划同埋其他有用嘅课程资讯平台，仲有升学同就业讲座添。 几时举行啊？ 5月3号同4号喺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免费入场嘅。 其实流行兴啲乜？流行讲流行文化，咁究竟乜嘢先系流行文化先？喺全球化之下，仲有冇一种文化叫做香港的流行文化？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学人串社科，今集从电影、音乐、广告、男团、女团重新审视流行文化同社会嘅关系。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拜会人。 火勢啊，講到翻工啦，我呢個拍檔咧都尚算勤力嘅，佢事務冇乜特別嘅嘢咧，佢都會去翻工嘅。啊，除非有啲好特別嘅事，我佢哎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因為佢病佢都會翻工嘅。係啊，佢係邊個？因為即係嚇佢屋企，佢著重屋企多啲嘅。如果屋企人有啲咩事，佢會即刻請假。但係自己病咧，佢都會翻工嘅。佢係好強壯，暫時到而家都 OK， 身體健康嘅曾志豪。 呢排呢位拍档好似转咗性咁样，把口唔再系嗰啲大家利是恭喜发财嘢，系咁赞我。正所谓吓、啊，必有景滚。莫非佢想推介佢嗰啲保健产品过我，等佢赚翻啲水脚费？哼，唔使啦，我啲韩国嘅保健产品都未食晒啊！我又食咗一排咧，停咗冇压到，唉，点算好呢？劳动节咧又有好多劳动嘅新闻咧，真系要同大家讲下噶。嗱，我先讲咗一个咧，即系自身嘅例子先。一朝早起身咧，就今日工人姐姐都有假放噶嘛。咁但我见到佢咧，点解成8点几咧，佢仲喺度咧抹紧地咁样咧？咁佢平时咧最多可能话煲埋个水咧，佢就走噶啦嘛。咁放假好合理噶嘛。咁我就话啦，阿姐姐做咩你仲喺度，你唔走啊？咁样，跟住佢就咧好腼腆咁样咧，讲话哈哈，因为咧你哋仲未出粮俾我啊，咁样。哦，系，因为咧即系。每个月嘅月头咧都会挤低份粮喺度噶嘛，原来琴日咧我老婆有通知我嘅，佢话喂你可唔可以揿钱啊？佢冇揿到 cash 出嚟，咁你知我记性几好先得噶啦，我又唔记得咗，咁于是乎咧，工人姐姐今朝早咧佢又唔敢走住，因为咧未有粮出咧，可能佢都要有嗰啲寄粮啊，翻乡下啊，要接济嗰啲嘢噶嘛，咁于是乎我知道之后咧，我就话 OK， 咁我就即刻咧就落去揿机。咁我楼下咧最近嘅揿机嘅地方咧，都起码要10分钟嘅。咁我唯有同佢讲话，你等我10分钟，我就落嚟噶啦。咁样，咁咧当佢知道我要特登出去揿钱嘅时候咧，咁佢都好体谅我。佢话 Sir， 你真系你500蚊你都冇，你500蚊俾住我先都得。 佢真係太唔認識你咯，嗰陣時你五蚊個身都冇嘅喎，我話五百蚊啦。 但係冇諗我屋企冇存貨啦，明唔明啊？即食麪可能有好多， 你收埋啲錢嘅咩？ 啲賊嚟到你打劫咧，都嬲爆真係， 五百蚊都冇，五蚊都冇啊！抵玩啊，有條咁啊！ 但係你唔介意嘅，攞手兜散紙去，已經足夠你份糧嘅啦嗰度。 其實我正想講五百蚊我係有嘅，但係嗰下我覺得。喂，咁即係要出糧俾人㗎嘛，或就話即係勞工規定七日內出糧都 OK 㗎嘛。咁好似系噶，七日内都唔算拖粮嘅。咁但系喂，咁都冇理由人哋即系嗰啲辛苦钱嚟噶嘛。 唔系，咁即系望住先都好啊，你明唔明啊？ 同埋又唔系我攞唔到啊嘛，我内揿机有噶啦嘛。咁所以我就话唔好啦，你等埋我上嚟先啦，咁样。咁最后，你两个翻工先啦，系。我讲紧嘢噶嘛，而家。咁我就同佢讲喂，唔好啊，我内揿钱先咁样。因为我真系一张心比心。虽然我好似话，哎呀，咁你咪无端端一晨早你又供落去楼下柜员机度揿钱，喂，咁首先呢我衰咗嘛，我应该琴晚就揿定，今朝斋佢台面嘅呢个此其一啦。第二就系、是，就算啊，你话其实即系嗰啲咩法例全部都容许嘅话咧，我真系将心比心，我系打工仔嘅话咧，如果老细嗰一日冇出粮俾我，你唔好话我晏即系隔七日啊。可能你隔两日啊，喂，每个人都有难处㗎喎，可能你已经第一时间呢搞唔掂啦，可能你就係争緊嗰期粮呢嚟供楼呢，你就係争緊嗰期粮呢可能嚟买电话呢，哎，你知好大洗㗎嘛，咁真係唔知嘅。咁再加上呢，通常啲人都话姐姐呢嗰啲钱呢可能会寄返乡下呢，即係供书教学㗎嘛。喂，呢啲钱唔係拖佢一个喎，可能係拖緊佢菲律宾啲屋企人㗎喎。我真系唔够胆做，咁所以咧我就即系觉得呢个小事啊，咪落楼下啫。我而家唔系问借财仔啊嘛，咁我就即系揿翻钱俾佢。即系呢个咧，我觉得就系即系一个应该有嘅交代嚟嘅。咁啊，联想起咧呢几日咧睇到新闻咧，嗱，即系当食花生咁样，无端端咧就有呢、這、一个即系所谓吓道生大战呢、這、一个即系程小姐嘅所谓拖粮事件。咁中間呢當然就有嗰啲即係口同鼻拗啦，呢、這個又話喂做咩搵記者，嗰、那個就話唔係喎，其實係真實嚟喎咁樣。咦，你哋人喔唔好嚇我先得㗎，真係咩呀，喔係呀，我始終之係囉。咁總之呢，你今日睇返呢其實就叫做告一段落㗎啦，因為呢各位員工呢就即係講到明就話唔係呀，真係有講到明呢係一個禮拜內呢就話會出票俾我，就唔係好似你所講咧，就話係行規咧，三個月之後先有糧出嘅，真係唔係啊！所以咧，我冇博見到嘅，我唔係屈你啊咁樣。咁啊，當然佢哋已經完結咗啦。但我覺得咧，呢個新聞咧都係一個啟示嚟嘅，真係好多人嗰、那個即係當你做咗老細之後咧，可能你真係會忘記咗即係打工仔咧嗰個艱苦，因為可能你話喂，我有我機制係咁嘅啦，三個月就三個月嘅啦。好多人都話做演藝圈係咁噶嘛，甚至乎咧，如果你聽嗰啲做編劇嗰啲咧，唔好話三個月啦。半年啊，一年啊，甚至乎系讲紧三部戏之后先有粮出咧。间唔时我听阿文大人咧都有讲过呢啲即系吓辛酸经历嘅咁样。可能咧你会觉得咧喺嗰啲圈里边啊，或者你系嗰行嗰啲老细咧，你会觉得喂佢啲惯例系咁噶嘛。但系其实咧可能呢个惯例咧，嗰啲员工唔系咁受得落噶。啲员工可能都会好想话喂可唔可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即系冇理由我呢头做完嘢之后咧嗰头冇钱收噶嘛。咁所以我觉得咧喺劳动节嘅呢个日子咧，都可能即系将心比己，大家都互相体谅。可能你话你系做呢个叫工人姐姐嘅雇主嘅，你就要体谅翻佢，千祈唔好谂住咧用自己嘅方便。你如果有朝一日飞黄腾达，你又做咗老细嘅，我都咁谂噶。如果有朝一日我做老细嘅话咧，我都要用翻呢个心境咧去对待啲员工先得。系啊，而家我真系每一日咧都会望住个银行户口，所以一见到银行户口咧。你就会有个好神奇嘅效果，你嘅购买意欲咧就会烟消云散噶啦。风头火势，佢都系雇主嚟噶，佢仲要系两个雇主啊？点解啊？你估摩尼公主唔使等佢出狗粮噶？你试下出少一日狗粮俾阿摩尼公主啊，咬佢都似啊，又唔会嘅，摩尼公主好乖嘅。黄耀祖， 点止啊？好似咧债仔一样啊！每一次一出粮咧，就好似啊又要填呢个数啦，填嗰个数啦，阿爸阿妈要照顾啦，个女要照顾啦，啲卡数又要照顾啦，鬼叫自己中意买嘢咩？唉，真系冇鬼用啊！ 你同我交换衣柜啊？ 咩啊？ 咁就唔会噶啦。 冇啊，嗰度系我身家性命财产，我摆晒入边啊，冇攞我衣柜啊！ 呢单嘅新闻咧，其实咧睇咗几日噶，你都有同我两位嘅拍档咧倾过，不过稿剂啊，即系一直都冇时间讲啊，藉住呢一个我哋劳动节嘅朝头早啦，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其实我首先要自己招工先嘅，有啲嘢咧，原来我都唔系咁了解，唔系咁认识。睇完呢单新闻之后咧，呢位嘅当事人咧，俾人系误会咗，仲摆咗上网公审，所以我会话，咁样嘅情况，可能大家都可以了解多啲啊吓。话说就系咁样嘅。有一位网民咧就喺佢自己嘅社交平台发咗个贴文，就指控啊一个咧用住智能手机嘅男士，就话佢系扮睇唔到嘢，扮系一个盲人，跟住咧就话佢搵食，搵食嘅意思咧就即系话佢喺巴士站度插队啦，同时间借故咧就靠近一啲嘅女途人，咁喺网上面咧有好热烈嘅讨论嘅咁样，因为本身呢位嘅男士咧即系人哋影相啊，就见到佢用住手机，跟住就话。咁你扮即系你盲噶嘛，系咪？你点样可以用到手机咧？咁你即系扮嘢啦，扮嘢就系想抽人哋水嘅，就系想打尖嘅咁样。辗转之下咧，呢一位嘅当事人，我讲呢位男士啊吓，就俾佢身边嘅朋友话俾佢知，喂，你俾人哋摆咗上网度讨论，话你抽人哋水，话你扮盲咁样。呢位嘅當事人啦，佢最後咪佢叫做 Tommy 啊，我諗佢都唔介意講，因為佢咧都有直接啊揾唔同嘅機構啦去幫佢啦，聯絡記者，因為佢想咧還翻自己嘅一個清白啊。因為的而且確佢嘅背景啊 ，Tommy 咧佢六歲開始咧雙眼咧已經係睇唔到嘢噶啦。過去嗰17年嚟咧，一直咧依靠住手杖去行走嘅，係要靠朋友知道同佢講啊，佢先知道，咦，我俾咗人擺咗上網度公審喎。佢要咧出嚟講，幫自己講翻幾句説話，佢就話其實咧有好多時候有好多人咧。对于睇唔到嘢嘅人啊，有一啲嘅误解啊。佢话其实我哋系可以用手机嘅，因为咧失明人士咧好多时候都会靠住智能手机会去做啲乜嘢咧？有啲嘅辅助功能噶嘛，佢哋可以读出唔同应用程式里面嘅内容啦，用唔同嘅手势去扫个屏幕嘅话咧，亦都会有唔同嘅操控功能嘅，更加可以用语音控制等等嘅。好似阿 Tommy 佢自己讲，我用咗手机已经系有八年嘅时间噶啦。運用到當中嘅旁白啦，同埋語音嘅功能啦，佢哋可以聽新聞啦，可以玩 Facebook 啦，玩 WhatsApp 啦，其實同其他所謂嘅常人啊嚇係完全冇分別嘅。佢話希望咧今次嘅事件可以消除到外界對一啲嘅失明人士嘅誤解。佢仲話佢好記得嘅當日嗰個情況咧，佢好似平時咁樣就去到呢個巴士站啦。可能佢都唔否認，唔知道會唔會咧唔小心可能會撞到一啲人啲身体嘅碰撞，但系强调啊，当日咧佢好肯定自己系冇打尖噶，亦都咧冇一啲同人哋嗌交啊各样嘅情况出现。佢话即系佢有一个提议噶，佢就话如果有阵时你哋唔系最了解我哋嘅话，点解你哋唔试下即系开口问下咁样？即系甚至乎啊，我头先话阿祖有啲嘢我都唔知道，讲真，我都唔知道咧，原来失明人士咧佢哋系可以用手机或者有咁多嘅唔同嘅 apps 可以帮到佢哋去做一啲普通嘅溝通咁樣嘅，所以我諗呢一單嘅事件咧，可以話俾大家知。第一，真係唔好跟車太貼。有陣時跟車太貼咧，其實更加反映咗咧你嘅無知啊。對於社會上面啊，或者唔同嘅人啊，佢哋嘅情況係點，你根本就唔了解。第二，你一嚟咧就選咗去擺喺網上面度公審，首先對於其他人啊，可能係會有一個唔公平嘅情況啦。除此之外，就見到你真係原來有好多嘢唔了解嘅。有一樣嘢仲可以提一提大家嘅，因為今次 Tommy 咧都同人哋講啊，佢話咧我哋其實嘅生活咧同普通人係冇分別嘅，好普通嘅咋，照樣會出去食飯啦，會同朋友玩啦咁樣。佢話手機，如果你見到有陣時啲盲人咧，佢哋用手机，但系会将个荧光幕咧校到好暗。佢话你哋唔使觉得好好奇嘅，以为吓做咩？你个荧幕未开，你都开机啊？各样嘢，因为的而且确佢哋唔系用眼睛去接触个屏幕咁多嘛。佢话有阵时咧校暗啲嗰个光度嘅话咧，其实只不过系想悭电嘅啫，就唔系代表佢咧系扮嘢啊，扮盲跟住就去攞着数嘅。我谂咧即系成日都会话共用好紧要嘅，但我谂认识同了解都好紧要，希望。这个小小的新闻 Tommy 你都不需要不开心，不需要再生气，不同的媒介都帮你平反了，一人知多少少，这个世界就开心一点。 风头火势估去唔到啊，估去唔到啊，俾佢快我一步啊，佢复仇，佢复仇快过我啊！不过我知佢好好嘅，佢一定唔会剧透嘅。但我都见到佢好少，哇咁著弱嘅吓，翻嚟话我睇完套戏啊，因为当然跟住冇讲噶啦。但你见到佢心情系 high 嘅。是啊，你开咪你想讲啲嘢喎。 佢唔系心地好所以唔劇透啊。 系咩啊， 佢冇能力劇透啊。佢唔记得咗啊。做咩事呢啊，有冇刘德华嘅呢复仇者啫。 有刘江华。 我甚至话呢个边个嚟我话偷得浮身半日闲啫，即系同埋琴日礼拜二平啲啊嘛，你知我悭家人系咪？再等多个礼拜又唔 冇得平个礼拜二，佢呢套咁贵，好似系嘛？ 有啊，我 你几钱啊？你买 125， 咪一样咯，边度平到啫？ 咩？我知 啊，125蚊，你系睇边一种嘅戏院啊？ 咪一样，边度平到啊？ 是但啦，你话 唔系 喎？ 佢话平时140， 我惊佢，我惊佢做唔到节目啊！佢贵咗， 唔系我惊佢翻去追翻人哋。系啊，系咪有平到噶？ 嗰人话平咗，我如果呢啲场数系140噶， 好啦， 你呢啲师奶我都想呃你啊！ 今日五一劳动节，希望各位打工仔可以享受呢一日属于你哋嘅假期。今日红日，平时要翻学听唔到收音机嘅小朋友，喂 ，hello， 你哋好啊，系啊。就是要趁住咧假期多咗小朋友听咧，有啲事情咧，即系要讲咗俾佢听，话俾佢听，多加注意啊！嗱，除咗咧要好好要保护自己眼睛，唔好长时间咧对住个电子荧幕之外，喂，当你哋出街嘅时候啊，记得要留意路面嘅情况。啊，即系咩啊？桂花田姐姐啊，即系咧，系因为你哋知唔知道啊？你哋身体咧就个子不高，唔系话嗰种哥哥啊，讲小朋友咋吓，好容易咧就俾马路上面嘅车咧撞到你哋都唔知啊！点解咁讲咧？喺印度咧有个新闻咧就咁话啦，唉，其实系一种惨剧嚟嘅，真系一宗都嫌多。意外发生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有一个叔叔呢，他就接了他三岁的侄仔，三岁高度，三岁的侄仔就回家，到步之后那个侄仔就自己落车，他真的很信任得过他自己落车了，落了车之后他就向前面车头的方向就走回他家，他家就在反方向的对面，不够一分钟，落车不够一分钟，意外就发生了。咁问题就出现啦，点解会觉得小朋友可以自行落车系安全嘅咧？点解嗰个叔叔唔落车带埋嗰个小朋友翻到屋企先？其实都系两步路嘅啫，真系好近。咁屋企其实喺右边，点解叫小朋友喺即系左边嘅车门落车咧？咁如果系喺翻右边嘅，咁一落车就已经翻到屋企，咁点解唔敢做咧？其实都好多问题嘅出现啊！睇到条片咧，其实都好心噏啊！点解咁讲啊？个小朋友落咗车唔够一分钟，行去车头嘅时候，咁啱佢阿叔就接咗个电话嚟听，冇怀疑到嗰个侄仔系咪已经行咗翻屋企，于是乎佢就开车，结果个三岁小朋友个三岁侄仔咧就被撞到卷入车底，拖行20米之后咧系有途人大叫：喂，你撞到人啦！嗰个叔叔之后先至停车。落车睇下发生咩事，原来自己撞到个侄仔都唔知啊！即系嗰情况真系好惨不忍睹啊！所以咧，各位司机大佬啊，各位司机大哥大姐都好啦，开车之前咧，真系麻烦你哋真系望多两眼前后嘅位置，睇下有冇人行过先好开车。而各位家长、各位小朋友同埋老人家都系啊，喂，你哋要如果过马路嘅话咧，唔该你行翻去行人路灯嗰啲位置咧，先至好过，避免咧喺呢个车与车之间出现。行咗出嚟咧，真系冇人知道你究竟前面嗰个车系咪喷紧车啊，有冇开车之前处理，你冇人知道啊！明明放咗学可以翻屋企可以玩，但系因为一个粗心大意嘅人，你冇咗生命，你话几个唔抵咧？ 想要忘。 记你，但是回忆回忆回忆从我心里跳出来，拥抱你。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伍思凯啊！喂，如果我哋话咧，当打工仔翻工嘅时候咧，佢嘅工作系咪应该同佢嘅私生活系分得开噶？ 好难噶、哦， 即系应唔应该分开啊？即系譬如老细应唔应该因为我同人分手啊，打男朋友啊，俾女朋友打呢啲咁嘅嘢而影响，即系可能工作上面嘅升迁啊？安排啊，諸如此類嗰啲嘢，應唔應該？ 哦，即係人格啊！你講緊， 即係你應唔應該？因為可能話，喂，唔掂喎，聽講你最近出去查查滾，我晚晚難過方度溝女，公司決定咧就唔升你啦咁樣。 喂，我會話，如果佢嘅私生活影響到佢工作表現，係應該唔升佢。 如果影響工作表現咯， 係啊， 但 如果 佢照樣開會，照樣交到成績出嚟，純粹俾人告發啦，佢照完鬆啊，佢搞好多咁嘅嘢咁即係。 即系应唔应该啊？ 即系其实如果咧，因为如果佢系代表公司咁嘅人，人都知道，哇！你风霜快活人啦，曾志豪一定系你嘅，但系你又可能即系私生活又唔好嘅，检点嘅。 系啦，即系如果扬咗嘅话， 就会觉得系。 系啦，如果扬咗就 觉得你影响佢嘅声誉。 系啦， 我觉得即系如果系嘅话，即系我会话任何职位都可能会有啲影响。 系 啊，嗱呢个咧，佢就话佢发生喺内地嘅，佢就喺内地有个网友咧，就喺微博度咧就开名。就舉報咧，佢同屋嘅一個即係合租人，因為而家好中意即係大家 share 間屋嗰啲租金啊諸如此類。佢話：喂，我去旅行，就叫佢幫手睇住只貓。 係 點知就事後發現咧，因為佢睇翻嗰啲咩錄影帶啊、閉路電視嗰啲咧，就發現撞你鬼咯！嗰個衰人咧就虐待我只貓。 哦， 係啦，即係用咗各種角色嘅方法啦，踢啦、打佢啦。 喺台灣係嘛？ 係內地嘅，內地掹貓尾啦，甚至乎咧即係將佢困住唔俾佢走啦咁樣。 想虐待貓啦。 係啦，總之好好離譜嘅咁樣。咁翻到嚟咧，嗰人就同佢講話：喂，你只猫啊，周围赖尿啊，喺床上赖尿，我先出手惩罚佢就咁样。佢话我就要打只猫噶啦，你中意你报警啦咁样。咁所以咧，佢就即系就算报咗警之后咧，由于即系可能惩罚唔系好深嘅关系咧，嗰、那个叫做虐猫嗰人咧都毫无悔意。咁咧，于是乎佢个同屋伙咧就将佢摆上网就公开件事啦。好啦，咁点解会楞到份工咧？就是、 因为他公司就睇到呢个同事俾人哋咁样去告发，就话佢哇咦，原来佢咁残忍，佢打猫虐猫噶。 佢同咧香港好有渊源喎，因为首先原来呢一个咧而家喺内地嘅同屋主咧，佢本身喺香港嘅科技大学就读书嘅，即系可能系实习啊嗰啲咁样嘅。咁佢系啦，读紧书喺边度实习咧？就喺腾讯度实习。咁咧两个都系大牌子啦，即系学校又系知名大学，公司又系知名企业。咁于是乎咧，佢话第一。校方咧就话我哋会揾涉事嘅同学了解呢件事，睇下要唔要同佢提供心理辅导。咁然后咧，腾讯咧甚至乎会话，如果呢件事属实嘅话咧，我哋会终止佢嘅实习工作。 嗯、 你冇得再喺我哋嗰度做实习啦，咁样。 因为系唔系佢嗰段片段见到佢嗰个 行 为系、即系嗱，你话打一下。定系粗暴對待又唔同， 頭先有好多動作咯，連續動作 解釋唔到， 同埋最緊要係事後就算俾人哋咁樣投訴咧，佢毫無悔意，就算報咗警之後，佢都唔覺得自己有錯。咁所以咧， 即係證明佢個人格有問題咯。我諗公司係睇住呢一點咯。 係啊，嗱，即係而家咧呢個懲罰咧，似乎比起你話咧用咩虐貓嗰啲虐待動物法例咧，好似即係更加厲害啊！你分分鐘你讀書就冇，即係佢又唔會開除你出校，但係學校有關注。如果你份工嘅話咧，可能都會冇埋份工。虐待之前，你真係要嚇、有後果。 民主黨陶謹申嘅最大責任係喺合情合理時間內選出主席，但佢未能夠進行實際工作。李慧瓊表示擔心，如果內會制定指引，但法案委員會唔跟從，甚至出現激烈嘅抗爭行為。他又说星期六的特别内会要处理比石礼谦负责选举主席的安排，已经有不同议员说会拉布，相信有一定力度的反抗和情绪，不会低估特别内会的困难程度。天气方面，同一道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已经移到南海北部，另外广东沿覆盖广东沿岸的云带正逐渐转薄。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我是 Mandy。而家暂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畅顺噶，咁有个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喺深水埗嘅巴域街去太子方向，近南昌街嘅慢线而家系封闭噶。而港岛区嘅游行咧开始咗噶啦，而家轩尼斯道嘅西行、金钟道、洛礼街嘅南行、下壳道同埋天美道嘅北行咧系间歇性封闭，同埋会有改道措施噶，一带都开始挤塞，受影响嘅巴士同埋小巴路线亦都需要改道行驶。而浅水湾别墅外嘅巴士站咧，今日会响中午嘅12点到今晚嘅8点期间咧系暂停使用噶，受影响嘅乘客咧可以使用翻浅水湾道西行近呢个浅水湾泳滩外嘅巴士站嘅。咁巴士公司咧会贴翻啲通告啦，就通知翻乘客关于个安排嘅。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德士古道行人桥面去石围角、 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渡船街东莞街去美孚，观塘道定富街去旺角。好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苏颂音乐，苏颂 Edgar， 我好想写一首歌系关于 What about the romance？ 即系浪漫最 core， 你去爱嗰个人嗰一刻咧，我觉得每个人 forever 嗰个字咧都唔同嘅。我觉得 forever 系 stand for 一刻嘅 memories， make memories 系好紧要。 每首歌都有一个故事。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Eric 严琼苏颂音乐。 咦，你是不是发短信叫我帮你买点数卡啊？ 冇啊，肯定是有人冒认我啦。今日有人冒认官员打俾我，吓我话我被通缉，要汇钱去协助调查。 听讲仲有骗徒会氹人祈福，又喺网上交友，最终都是想呃人钱。 骗徒手法层出不穷，我哋要时刻保持警惕。 遇骗案有怀疑，即刻打去警方防骗二咨询热线18222。 黄言， 哇！你只歌好危险、啊， 点解？ 小鹿撞树，肯定冇戴嗰啲咩 Y 型安全帽带啦，好危险啊！ 咁咪啦，小鹿撞树点解会撞到啊？棵树有冇着高能见度反光衣啊？ 啊冇啊！咁小鹿撞树嘅仲有咩要留意啊？ 梗系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即安》短剧嘉宾有佢， 带齐个人防护装备，开工就无往而不利啦！我系 Cast 黄言。 今期流行兴啲乜？流行讲流行文化，咁究竟乜嘢先系流行文化先？喺全球化之下，仲有冇一种文化叫做香港的流行文化？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学人串社科，今集从电影、音乐、广告、男团、女团重新审视流行文化同社会嘅关系。今晚十一点，港台电视31。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风骚 快活人。 喂 ，Danny，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今日五一劳动节假期，我哋继续照常营业嘅。 冇错，气温咧就25度啊，相对湿度咧77%啊，几干净噶。琴日有咩雷暴警告啊嗰啲咧，今日就白冇，咩都冇嘅。 我想话上个星期嘅明明啊，天文台讲话嚟紧隔一年九日话狂风雷雨啊、大雨啊成噶嘛。 其实琴日都讲紧今日系会暴雨嘅。咁暂时我就今日返工嘅途中未见嘅。 你望都望佢呢啲唔 咁就係啦。 咪咁你明明有好多人计划咗今日要准备出发去。 即係你本身 諗 住去宵夜食嘅係咪， 即係 受咗个宵夜食，而家条气唔顺啦。 即係总之就係咁。 你嗰啲唔存在嘅雨水淋湿咗我碟鸡翼而家。 係啊，你搞到你令到我冇咗个人生㗎，我冇得宵夜食啊。 即係会咁样，因为好多计划㗎嘛。 你冇听过 一年九日落大雨喎。 陈奕迅嗰只歌噶 咩啊？边只啊？ 相信啊！ 天气不似预期，咁咪系咯？你做咩啫？一定要落雨？ 天气不似佢嘅预期啫， 咁即系天气不似预期咯。 好，做第一个节目预告先啦。十一点半之后咧，我哋我们的啊，今日咧系同日本有关噶。 系啊， 佢哋改呢个诶， 终于都做日本 A V 大集合啦，系嘛？ 你系咪真系想做呢一集啊？ 系啊， 做完呢一集，你嘅广播人生就应该完结噶咯。 点会啫？去迈向另一个阶梯 咯， 迈向另一个阶梯，个个名都出得街噶，系咪先？世界八大尊重日本人，苍井空有份嘅。 啱，另外呢一位咧，我唔知道有冇入到一百大啦，但系应该咧都好多日本人好尊重，我哋香港人都好喜爱嘅。 冇错冇错， 就系宫崎骏先生嘅动画电影啊。 哒哒哒哒哒哒。 有边一套佢嘅电影你好喜欢啦、啊？边首佢嘅音乐你好喜欢啦、啊？边个角色你好喜欢？咩都好啦，同宫崎骏有关都好噶啦。诶，歌咧一阵间我已经拣咗，我系会播噶啦。 我真系熟噶喎、 啊。喂，瞄佢支麦啦，你哋两个。瞄 边个啊？ 两个跟住瞄咗我，我知道你会。 系啊，欢迎大家咧上网留言啦，去分享一下咧，即系多，即、就、系、是、你对宫崎骏先生咧，佢呢啲动画咧有边度最深刻啦？ 系。 即系诶系啦。 边首歌啊？我哋都拣咗首歌，就会播一下噶啦。 冇错冇错。 讲下佢嘅故事啊吓，应该都好多嘅集体回忆啊吓呢一个。嗱呢、這个就十一点半之后出现啦，大家可以留个言先啦，先嚟。俾单罗生门， 好， 你哋两个讲下先，因为其实呢一个咧，如果话要俾意见嘅话咧，听众都可以俾啲意见嘅，网上面都几多噶。话说两位都系爸爸妈妈啦，如果你哋见到个小朋友，你当系翻咗学啊，你阿豪姐有讲过噶，个小朋友翻到嚟，觉得佢个身体好似有少少嘅伤痕，咁你会有啲乜嘢反应呢？ 佢有啲伤痕， 系啦、 嗯，哦， 好似受过伤咁啊，咪爸爸妈妈一定会。关心噶嘛，担心噶嘛。 我最我系啊，尤其是永永啦，永永周神，哇！你即系如果唔知咧，以为人哋我，即系人哋以为我虐打佢，你明唔明啊？佢周时 都错，你真系冇，都真系噶嘛， 系咯，从来 精神虐待都系虐待嚟噶。 咁啊，即系搞到 咁。如果系精神虐待嘅话，第一个要报警系阿华， 大哥咁话啦，应该系 我同你， 我冇噶，永永乐乐，我有份虐待你嘅。 嗱，咁总之佢有时咧都会受咗伤翻嚟嘅， 因为成日玩攀石啊嘛， 就算。在学校佢都即系跑跑跳跳嘅，咁都唔出奇嘅。但我都会有留意佢哋嘅，但系就唔会话每一日翻嚟例必即系例必要 check 下佢手手脚脚有冇事咯。不过佢会话俾我听啊，我今日跌亲啊，撞到边度啊，会话俾我听。 会问下佢咯。 同埋仲有一样嘢，细蚊仔有呢啲咁嘅跌跌碰碰，其实都好闲事啫。 跌到大个个跌到大不足怪，根本不足怪。 哒哒哒。 红日系放 CD 嘅呢个结论嚟噶。 红日嗱，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嚟嘅。 哦，系呢个都几曲折嚟嘅。讲嘅系咩咧？就系有一间嘅小学啊吓，佢咧就带咗佢哋嘅。小五嘅男仔同学啊，就出咗去一个咧就系叫做香港青年奖励计划里面嘅一个嘅活动啦。你当咧就出一啲户外嘅活动，去一啲野外嘅训练嘅，就训练啲小朋友啊唔同嘅技能咁样啦吓。呢件事咧已经喺旧年十一月嗰度发生噶啦，不过咧而家咧嗰个闭路电视嘅片段咧先至出咗嚟，跟住校方啦，跟住家长啦，亦都有呢个野外锻炼中心咧就有三个唔同嘅说话讲咗出嚟啦。 唔係咁樣要求證啊嘛，可能。 但如果你睇到條片咧，你又覺得個討論價值都高 嘅。係咩？ 因為咧嗰條片咧就係一個你當 CCTV 啦，見到有兩個同學仔就嗌交。 係。 因為佢嘅嗌交咧都做到幾出㗎啦，即係有一啲嘅推撞，有啲身體碰撞，好明顯你見到嗰兩個小朋友就嗌緊交㗎啦。係。跟住如果你作為嗰個老舅，後屘咧就後面有一個老師咁樣嘅物體嘅人啦。OK， 個老師咧就攞隻手，因為佢哋兩個有推撞啦嘛，就攞隻手咧就控制住其中一位嘅男同學，而啱啱你知道即系佢哋两个都推撞紧啦， 你系咪讲佢箍住佢条颈嗰个啊？ 系啦， 琴日冇你咪讲过啦，系咪啊？ 唔系呢个我哋咪后讲， 我咪后讲噶， 系 sorry， 放心啦， 系啦，点解会咁熟悉嘅咧？ 系啦，跟住佢咧就攞只手咧真系箍住咗条颈嘅，嗱，但系箍住，因为嗰个片段唔系最清楚，我睇咗两次，报章咧就话究竟有冇链颈啊，有冇箍颈啊，定系其实即系你即系控制住佢，唔好俾佢继续向前行，因为佢哋拗叫紧啊嘛。 系， 我睇咗两次。讲真，我用唔到一个字去形容呢一个动作。 所以头先你用控制嘅时候，我都正想讲，哇，都可圈可点噶。 因为我解唔清啊嘛，所以我做咗控制，究竟有几大力？ 因为我哋再客观啲啦，他将他的手臂环在他的颈上、 啊。可以咁讲，嗱，环在他的颈上系啱嘅。 咁其实佢阿老师都真系控制紧嗰个同学嘅情绪噶噃。 唔系，其实你想象到啦，佢唔用力，你唔用力都控制唔到啦。 系啦， 如果你话嗰个人都向前喐嘅话， 不过。个阿妈就咁样讲啦，因为咧就呢位嘅小朋友个妈妈咧就有同记者交代到嘅，佢个妈妈个 version 就系咁样讲嘅，就话咧个仔喺事发嘅时候咧同啲朋友玩紧捉伊人。不过咧就俾嗰个老师箍颈，搞到个仔咧极度惊慌，更加好激动咁样喊住打电话俾阿妈话：我而家要离开营地啦，我离开营地啦。佢话咧，不过喺嗰阵时咧，个阿妈咧就平复咗个仔嘅心情，叫佢你继续活动啦咁。但系事后咧，真系发现个仔个颈咧系有红印喺度嘅，所以咧阿妈就当然咧就去信投诉啦。嗱、这、呢个咧就 系 阿妈同个仔讲出嚟嘅版本。跟住咧，有趣啦吓！另外一个版本咧，就系嗰边嘅训练中心咧，佢哋又点样去解话咧？ 佢哋解話咧就話：我哋的而且確咧有睇翻呢一段嘅片段嘅，就係覺得係有少少明，佢話係明顯。嗱，可以用少少明顯啦，少少明顯掂到條頸嘅，但佢就話畫面咧唔算好清晰，好難下到一個判決。但係佢哋就講咗另外一個 version， 同呢個小朋友講，小朋友咪話咧，我同同學仔玩捉伊因， 俾 我玩箍住我條頸，好痛啊咁樣。呢個就小朋友嘅 version。 我要走，我要走咁。 嗱，編營地咧就係咁講嘅，見到咧呢一位嘅男童咧係有同其他個同學仔咧冇話係咪玩捉伊因。但是讲到明呢是有推撞有闹交而且呢又想有动作想打交、所以呢呢位嘅阿 Sir 呢就走过去呢就隔开咗佢哋而涉事嘅男童呢不时呢就将手呢靠咗喺胸前叉住腰仲有讲粗口同埋举中指话返个老师同埋同学 係 嗱咁如果咁样讲呢呢、這个小朋友嗰、那个角色咧，由之前阿 Sir 啊， 我系一个被害者， 我仲要打电话俾阿爸，我要翻屋企啊，同呢一个去同人哋动手动口，仲有五年班嚟讲咧，系有粗口有中 指 喺入面度嘅，咁样呢度已经系两个唔同嘅版本啦。 咁有冇讲话呢个画面咧？即系当然听唔到声啦，但系嗰、那个即系嗰个。手指啊，有冇影到出嚟？ 嗱，呢、這个我唔见唔到，但系咧嗰边咧系有咁样去解说嘅、即系唔止系打交添啊，即系唔系嗌交添啊。佢话呢位涉事嘅男仔咧系推跌咗另外一个同学落花槽度嘅、有其他嘅同学系受咗伤嘅，所以呢位同事控制住佢之余咧系要佢道歉，但佢就唔愿意，情绪不稳，就仲讲粗口，就闹人啊咁样。嗱，好明显。两个嘅版本呢、即係你有你讲佢有去讲过喎。我媽的而且佢都见到嗱即係将心比己个仔如果呢即係条颈有红印你又打个电话返去屋企话我要离开个营地啦喎。阿媽担心我甚至要求一个道歉各样嘢我真係觉得合理嘅。 甚至乎阿媽可能唔知道佢之前发生过嗰啲事呢。 係呀佢就觉得 个仔可能又冇讲。 係因为佢冇睇到个画面只係听到啲阿仔打电话嚟求教。 跟住网上面呢嗱呢个始终系一件罗生门啦究竟边一个 version, 因为我都话我睇咗兩次條片，我都睇唔清楚嘅咩事嘅。但係而家就你有你講，佢有佢講。小朋友，你信佢定唔信佢咧？阿媽嘅反應係咪太激烈咧？阿 Sir， 你係咪又唔應該要控制小朋友嘅時候係 用呢、 箍住條頸，即係點都會跌控制住條頸啦？膊頭其他嘅位置係咪都可以咧？但如果個小朋友去到擁咗人哋落花槽，呢、個又係事實嘅話，阿 Sir 要真係可能真係都要用啲力去控制住呢個五年班嘅小朋友嘅喎，唔係細個咯。 其實如果就咁聽咧，呢兩個版本可以係並存一齊發生 嘅。係，我都有少少。 係啦，佢可以兩個都係真嘅。嗱，咩叫兩個都係真嘅咧？嗰、那個學生佢又係有擁人啦，又有講粗，又有舉中指咧，佢可以存在嘅。咁亦都因為咁樣咧。而嗰個阿 Sir 咧又真係有箍頸噶嘛，而佢又真係箍到個痛，箍到個有痕 喎，出曬嚟嗬，係啦，知道係發生咩事。 咁呢個打咗人嘅人，俾人哋箍頸，然後佢覺得唔舒服、覺得痛、覺得委屈咧，又係可以即係合理嘅喎。係啦，即係而家唔會存在一個地方就係話，你一係就打人，如果你有打人嘅話咧，你就冇俾人箍頸噶啦。你一係就俾人箍頸，你俾人箍頸咧就唔會打人噶，唔係嘅，可以兩樣都發生嘅。係啦，咁如果你要真係認真追究嘅話咧，你真可以問嘅就係佢打咗人。是不是应该就用箍颈的方法对他因为其实箍颈都挺危险的。 那个妈妈有这样讲的。 他仲要是小学生呢因为那个喉即是喉咙啊那些地方呢即是比较脆 弱 的嘛。是啊即是你说你制服他呢你可以揽腰。你可以捉手脚咩都得嘅。如果你箍颈嘅话咧，可能你话只有 下 痛喎。佢哋讲真嗱，但系又唔代表话咧，老师箍佢颈唔啱咧，就等于个学生打人同举中指系啱，又冇咁讲过。 因为个妈妈系有咁讲嘅，佢话呢个导师嘅行为啊，佢觉得冇帮到佢个仔平复心情，更加刺激到佢失控。 咁一定得痛啊嘛， 系啦，但系我又即系我完全同意豪仔呢个讲法噶，但系同时间我都会谂啊，我都最吊诡嗰件事就系、是，究竟嗰个小朋友系天使定系魔鬼咧？嗱，有一个 version 去讲嘅、又闹人，拱人哋落花槽嗰样嘢系， 咁通常都系噶啦 ，evil 咗噶喎，嗰件事系。 唔系，但系其实你打交咯，其实你等于打咗交啦。 佢冇同阿妈讲话，我同人打交，我拱咗，佢冇讲埋呢件事啊嘛。 嗱，我唔知，所以罗小薇话好多个问号，咁而家大家就有好多延伸嘅讨论，就系话阿 Sir 咁做啱唔啱啦？阿妈系咪真系咩都要信晒个仔？因为其实就算。阿仔點樣都好，佢真係有出手打人先，喐手擁人哋落花槽，其實 點樣第一步個小朋友係咪都應該要受罰，而唔係淨係叫住。當然啦，我唔係話嗰個受罰阿 Sir 就可以打佢啊，定係點樣控制佢啊？定係個阿媽就即係要出面咁樣去幫到個仔攬住， 係 咪有啲過分溺愛咧？ 所以我成日都覺得咧，即係媽媽咧，或者屋企人咧，要處理細蚊仔口中所說的。佢所謂受委屈嘅事咧，真係問清問楚，唔好一嚟咧，哇！聽到咁樣啊，跟住唔得啦，我第一時間翻學校噼里啪啦， 投訴啦， 係投訴，其實係咁太過片面啊。因為要聽埋其他事情咧，問清問楚先好做咯。 不過其實我覺得佢又令你研究一個問題，就係程度之分咯。即係因為我哋有陣時好容易跌入一個位咧，就係話一係就有做，一係就冇做。如果有就打死無怨。嗱，最危險係呢樣。即係咩叫打死無怨？就話佢有冇打人先？佢有打人啊嘛。佢有打人嘅話，咁你投訴啲咩啫？個阿媽佢俾人箍頸都你犯賤在先嘅。嗱，又唔係喎，因為都系嗰句程度之分啊嘛，即系佢做错事代唔代表咧？嗰、那个罚咧、就是， 嗰个处理嗰个方法 系 啦。 我妈绝对有权咧，净系针对话箍住我个仔条颈，箍到有红痕咧、你真系可以就住呢一点向学校投诉嘅。嗱，但如果我妈，我就会大方啲，我先投诉咗佢老师用个 处理不当， 但我跟住。我愿意我仔接受咧，佢拱人落花槽、举中指嘅呢啲错误行为咧，我愿意接受惩罚。你要记小过，记小过，你要做乜都可以。 喂， 咁嗱，你又唔能够再闹个家长噶咯？ 系 咪先？嗱，你套落翻而家社会上面，其实最流行嘅近呢几年成日都有嘅，譬如话当嗰个犯人，无论佢系因为真系咩闹事啊，或者你话咩示威游行都好咧，当警方咧佢作出呢个驱散嘅时候咧。大家都會斟酌就係、是，喂，使唔使用到咁嚴格？譬如話，攞警棍勾啊！ 你個走我咪走咯，即係就算你叫三次唔走，你咪再勸完就係嗰個方式啫嘛。係 啊，即係其實你可以咁樣㗎。 即係可能大家都未處理得最好啊，因為而家呢位家長咧講到明㗎，佢話考慮啊向教育局投訴，並且會諮詢法律嘅意見，希望用法律嘅途徑咧跟進呢一件事，還佢個仔一個交代之餘，即係呢一個係一個教育小朋友嘅地方。方嚟噶嘛？如果你有不法地啊，或者唔適合地使用暴力嘅話咧，佢都希望咧嗰啲職員可以好好改善。 咁記住，人哋都會問翻佢話：阿伯母啊，咁我哋如果咧俾你擁咗落花槽嗰個同學咧，佢又徵詢法律意見咧， 又揾下教育處啦， 又要求告翻你個仔，你係咪都 OK 先？ 咁啊， 係啦，咁啊，大家就要 level 嘅喎，呢啲要好均等嘅喎。 咁真係要做得到均等喎。 係啊，好均等嘅喎。 你話齋佢係可以即係向住老師話：喂，你箍到個仔翻嚟都有同印嘅，係咪先？ 我要。跟進 係啦，係可以嘅。咁但係即係其他嗰啲，佢真係都係要同樣地要受翻跟進咯。 爱咁做啊，林志祥。 我冇唱噶啦，唔好话我。 我知道你唱咗佢名出嚟啊嘛。 狂 徒够啦，够啦，周子豪， 你开啦你。 唔好意思啊。 嗱， 我哋咧大家三 个 都有工人姐姐。 系 Miss Gina， 我好挂住我工人姐姐，我冇咗工人姐姐两个礼拜啦就嚟。 但你都 OK 啦。 好苦啊， 冇嘢噶。 我多咗个工人姐姐，我阿爸。 唔系， 我煮饭，琴日帮我托埋衫机，唔好意思，整埋面包，我今次屋企有面包食啊，你知唔知啊？ 好好啊， 阿彪啊，爸爸。 阿祖咧冇咗姐姐，就冇咗嗰啲。自家製的麵包食咧，我話咦你日日菠蘿包，佢話要冇麵包食。 今朝有啦， 係啦嗱，我知道阿祖咧，我試過阿祖個工人姐姐啲手勢係好食嘅。我自家嘅工人姐姐我都講過啦，連我媽都退位行出去廚房 洗 手啦，洗手啦，跟住咧就俾姐姐做主場啦咁。阿曾志豪个姐姐我 觉得好食噶， 系你而家呢个姐姐觉得好食嘅，系啦，因为咧网上边近排咧佢有个 哦系啊系啊，暗黑料理， 唔系啊，佢暗黑料理系嗰啲唔好嘅啫，叫做佢话有个姐姐唔知点解咧喺网上边学咗煮西餐，煮得好高兴，开始沉迷嗰、那个煮西餐个方法，日日都煮得好味嘅西餐俾个雇主， 唔系投诉嘅话咁都 唔系投诉，但系咧。 即系得姐姐觉得好味嘅啫， 唔系啊，正佢哋沉迷到咧一个点咧，就系一条多春鱼，一条多春鱼啫，佢、哦、都摆咗一只好干净企理嘅碟啊，即系西餐嘅碟啦，跟住仲去做一个半碟啊，整啲番茄汁啊，半碟， 即系嗰啲咧，有啲咧咪会戒住喺个碟度，好似攞只匙羹抹一下， 系啊， 喺 个 碟啊，好有型咁样。 我成日都觉得做咩啫，咁样真系咩情调嘢嚟嘅呢啲啊？ 如果一个晚餐你得一条多春鱼嘅话，真系 唔系 哇，系 多 咯，饱嘅， 好多春咯。 我相信佢 唔系佢有好多碟送嘅， 应该有。唔同嘅，但只不过话一条多春鱼啫，阿姐姐都搞好多花生喺度，有埋半碟啊，半菜咁样。 下次试下俾一块麦乐鸡佢，我睇 佢 可以点样将 佢 系啦，佢拌啲咩花款出嚟啫？ 究竟攞筷子食定个 刀 叉食麦乐鸡？ 系啊，唔系呢个拌碟都有心思喎。 呢个有心思，因为 你系个雇主，你开唔开心啊？ 系开心嘅，即系因为咧，佢真系用心机去整嘅。但系啲网民就话：，哇，点搞啊？条多春鱼都搞咁多嘢，咁佢如果搞大龙凤，咪仲更加犀利？ 唔紧要，都系佢洗饭， 煮几多钟咧？ 同埋其实咧，我姐姐头先阿甜咪话，我姐姐煮嘢好食。但其实开头咧有姐姐帮手嘅时候咧，佢对于煮嘢食系冇要求、冇兴趣嘅。佢慢慢培育咗个兴趣之后咧，其实煮嘢就 OK 啦咁样。即系我都觉得未最好食嘅，但已经好满心满意足到不得了噶啦。但系就系你要点样帮佢培育咗个兴趣，所以我觉得呢位嘅网民咧，我恭喜你。 系啊， 起码你姐姐咧对煮嘢食有兴趣嘅话，你煮出嚟嗰啲嘢食都会好味啲嘅。 我个姐姐佢无端端咧自动自觉噶，系咁整嗰啲天妇罗出嚟 系、 哦、 啊！ 我要炸到七彩，系啊！ 佢就知你唔食啊！ 不过我又唔食嘅，我老婆同我仔食，跟住我望住话又天妇罗，我都唔食嘅。 下次带翻嚟同我哋分享啊嘛！ 系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日本开启令和时代继位日王嘅德仁出席喺宫殿举行嘅即位后朝见之仪。德仁同皇后雅子一同出席仪式，同包括首相安倍晋三在内嘅行政、立法同司法三权首长会面。德仁发表成为日王后嘅首次讲话，正式宣告即位，表示感谢爸爸鸣人在位日王30年以嚟嘅贡献，希望继承爸爸嘅愿望，令国民快乐、世界和平。安倍晋三之后喺发言中表示，希望德仁继续团结国民，促成世界和平。连同较早前德仁出席嘅剑玺等继承之仪，两项仪式都系佢重要嘅即位仪式。在劍矢等繼承之儀上，德仁繼承三種神器，分別是劍、鏡、鈎玉，亦都繼承了國玺和玉玺。今日起是內地一連四日的勞動節假期，朝早陸續有內地旅客經港珠澳大橋抵港。巴士公司因應假期需求，安排12架備用巴士，提供往市區的 A 線特別班次服務，亦都額外增加5架巴士，加強往東涌和欣澳的 B 線巴士服務。朝早在 A 線巴士候車區一度出現人龍，但很快消散。 有內地旅客話，朝早從珠海出境，大約半個鐘就完成通關，但批評香港口岸巴士站指示混亂。有旅客就表示，香港酒店費用比深圳貴幾百元，今晚會到深圳住酒店，不會在香港過夜。今日是五一勞動節，工聯會發起遊行爭取勞工權益，訴求包括統一公眾假期和勞工假期為17日，立法規定停工安排，立法加班要補水等等。對於政府建議修訂颱風及暴雨警告下的工作守則，八號信號取消後，在某些極端情況之下，僱員可以留在身處的地方多兩個鐘，無需即時出門翻工。工聯會理事長王國認為，只是通過呼籲或指引力度未必足夠，應該通過立法處理，政府應該要有法定權力宣布停工。王國又說，現時在颱風集港期間，部分工種例如飲食業的工人仍然要翻工，認為所有非緊急工種都應該停工。立法會內會今個星期六下午召開特別內務委員會，討論建制派聯署去信要求根據議事規則發出指引，由建制派最資深的議員石禮謙主持修訂逃犯條例法案委員會選舉主席的工作。負責主持過兩次法案委員會會議的民主黨陶謹申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質疑，議事常規已經規定怎樣選舉主席，不能夠由內會修改。他又說會參與內會會議，相信主席會給足夠時間解說。立法會議員謝偉俊批評陶謹申在的舉動實際上是拉布。另外，對於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表示，如果民主派是為了要撤回修訂向她施壓，就無需見面。陶錦申形容對方傲慢，作為特首，胸襟氣量應該更高。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短暫時間有陽光，有一兩陣驟雨，吹和緩東北風。展望聽日有幾陣驟雨，接近週末天色好轉。而家氣温26度，相對濕度7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我是 Mandy， 我先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响爱护动物协会；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上康庄道桥面。咁西贡区咧有天后补弹活动，由而家直到5月29日，而春街、年春街、万年街咧分别都有局部嘅封路措施同埋改道嘅安排。专线小巴二、三、三 A、四同四 A 嘅总站咧会暂时迁往万年街，而春街嘅的士站亦都会暂停使用。港岛游行嘅封路咧已经开始咗噶啦，而家轩尼诗道嘅西行、金钟道、乐礼街嘅南行、下角道、天美道的北行会间歇性封闭，同埋有改道措施，受影响的巴士同埋小巴路线亦都需要改道行驶。咁谂住去浅水湾的朋友都要留意啦，而家浅水湾别墅外的巴士站咧会喺中午的12点到今晚的8点咧期间暂停使用噶，受影响的乘客咧可以使用翻浅水湾道西行近呢个浅水湾泳滩外的巴士站噶。最后提提揸紧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德士古道行人桥面去石围角、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渡船街东莞街去美孚、观塘道定富街去旺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Timeless。 Hello， 我系2000靓歌再重聚嘅节目主持人欧瑞强。在过去30年，我最中意嘅歌曲咧，如果系英文民歌，我最中意。John McLean 的 Vincent Starry Starry Night。 为什么如果你慢慢嗒晒这首歌，慢慢识唱了这首歌，看晒歌词，你就明白了。 第30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5月10日隆重举行， 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 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咦，女 二台通识六十秒。 喂喂，你赶住去边啊？ 我赶住翻屋企睇电视啊。 呢排有咩电视节目咁好睇啊？ 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出咗最新电视宣传短片啊，听讲咧爆机达哥都有份拍噶。听讲佢啊，轰牙一声之后就出场啦。佢仲话15至24岁副学位或以下嘅离校青年就可以参加展翅清洁计划。听讲参加呢个计划唔单止唔使俾钱，仲有津贴添啊！ 你唔使听讲啦，你而家用手机上展翅清洁计划网页，同埋佢哋嘅 Facebook 专页，人人有本事睇详情，有展翅清洁，揾工唔再卡关啦。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梁学希、崔杰彤。 二台通识六十秒。 黄言， 哇！你只歌好危险、啊， 点解？ 小鹿撞树，肯定冇戴嗰啲咩 Y 型安全帽带啦，好危险啊！ 咁咪啦，小鹿撞树点解会撞到啊？棵树有冇着高能见度反光衣啊？ 啊冇啊！咁小鹿撞树嘅仲有咩要留意啊？ 梗系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即安》短剧嘉宾有佢， 带齐个人防护装备，开工就无往而不利啦！我系 Cast 黄言，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又一日，唔开心又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爆粗的沉默。 诶、hey, ，唔系黑豹黄队喎， 顺服不老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 啦 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五一假期风骚快活人啊！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啊！头先预告过噶啦， 系啊！今日咧，我们的啊，讲我们的宫崎骏、嗯，我谂呢一位嘅日本嘅动画大师啦，即系香港嘅朋友，如果我哋话啱啱我哋又话日本即系转咗个年号啦吓，喺过去嗰30年咧，佢唔同嘅电影作品咧，唔单止到而家咧已经系保持住好多嘅纪录噶，嗱、例如有啲咩纪录咧，我谂佢又退几次休啦，跟住又复出几次，呢、這个应该系一个纪录啦，首先已经系咪？ 所以今日呢个我们的咧，就要同大家回忆一下我们的宫崎骏。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终于在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受或起生与死，也是香港， 香港。 风骚快活人，我们的。 宫崎骏真系我谂大家冇全部睇晒都应该有90%啦啩。 我会话嗱，如果我一咁讲宫崎骏嘅电影，你会即刻谂起边一套啊？ 天空之城咯， 天空之城， 系、啊、 我都系龙猫， 系我谂起天空之城。 龙猫系我嘅死穴嚟噶，因为我睇戏系唔容易喊，但系唔知点解由细个开始， 系系系， 我第一次睇龙猫我已经喊， 系、 每一次咧唔见咗个妹啊， 系啊， 跟住喺嗰一刻我就会开始喊，到我大个咗咧再翻睇嘅时候咧，都系要咬一咬唇嘅， 都知道要嗰个剧情。 系咁嘅， 系啦，唔知点解，我谂系个故事又好，佢嘅音乐啊嗰样嘢啦，总之就帮到手啦。 系， 我系唔会有嗰啲买啲咩公仔啊嗰啲嘅，嗰啲嘅，就算你以前嗰啲笔盒啊嗰样嘢， 嗰啲龙猫啊猫巴士啊嗰啲几多啊， 系龙猫我系有少少嘅，甚至嗰粒啊煤炭屎鬼啊，嗰个我都会记得噶。 今天啊，即系而家就到而家咧，佢哋嘅系列都仲有 好多精品噶。 不过咧就有啲即系我啲仔女都有睇宫崎骏嘅动画，但系已经唔系呢啲啦。咁咧，我有一次咧，我个儿生女喺台湾买咗个手信俾阿妹啊，咁啊买咗只大龙猫公仔， 佢唔知咩嚟噶， 咩嚟噶？ 佢唔认得。 佢唔知啊，佢唔识啊，系啦，即系都系一个年代嚟啊，认真。 系啊，即系如果最早嘅可能大家由风之谷开始即系记得啦，系啦，哇，做咩突然间画面声音 少少啊？ 听到啊，你怼埋啲啊， 好啊，因为其实咧，我好想回应下你个音乐啊，但系今朝已经翻早咗翻嚟，但系都未揾到完整呢一个最啱嘅。 啊，碟里边都冇咁 系啊， 系啊， 其实好多噶。 咩啊？有 Totoro 噶咯，呢度都冇 啊。我哋头先咧飞唔切啊，嗱，但系唔紧要，嗱，大家点样都我哋试下，豪姐又试下揾啊吓，总之咧呢一首音乐咧，我谂系大家都会好记得嘅，龙猫嘅主题曲啦，可以话，亦都系咧宫崎骏先生咧喺咁多部作品咧，都同一位音乐大师一齐合作嘅咧，就系、是、久石让先生， 系 即系佢哋嘅合作夹埋咧，可以话真系冇得讲噶，有佢嘅画面，有佢嘅音乐，咁就系最精彩噶。 系啊，1988年嘅作品啊，呢、這个系 嗱，我记得嗱，豪仔点解《天空之城》就系你最深记忆嘅一套咧？ 因为睇得。次数越多啦，同埋嗰只歌咧太好听啦，系我记得嗰阵时咧仲系啊，嗰阵时我仲大学嘅时候咧就同我老婆嗰阵时就买咗一个音乐盒仔啊，佢咪好清嗰啲嘅，嗰阵时个音乐盒仔咪就系有呢只歌咁样咯，系啊，同埋嗰阵时好兴咧买埋佢嗰条月亮飞行石 啊，飞行石 嘅 嗰个 颈链，咁所以咧嗰、那个即系印象都好深嘅，同埋天空之城可能你会觉得嗰个布局好宏大啊， 即系 其实有阵时有啲唔系好记得咗，但系咧你会发觉咧印象中咧就系、是、佢地底嗰度打咗一轮。咁然後去到最後咧，你以為上到天空咧，就終於一般你以為終點嚟噶啦嘛。 係 點知上到去天空嗰度，原來仲係另一個世界。而咧，其實我想話咧，佢個感人位咧一啲都唔差噶。因為當你諗起咧嗰、那個最後嗰個機械人抱住嗰個女主角，但最後佢全部冧曬咧，即係我而家依稀記得佢個畫面就全部冧曬，跟住咧。佢直情係好似咧，為咗保護佢，定係咧最後伸咗隻手咧，好似仲想掂翻個女主角咁樣咧。你嗰下你真係竟然會為咗呢一個所謂死物嘅機械咧，你會覺得感動噶。所以我覺得，不過宮崎駿咧好衰啊，佢套套都想搞喊你噶，真係。 係啊， 佢每一套都總係有啲人性嘅脆弱啊。 所以都話咧，即係宮崎駿嘅動畫咧，係大人睇咧會更加 是大人 更加催淚 噶。你細個睇嘅時候，我細個睇明珠台轉播翻咧，冇嘢噶，你咪覺得哇好似～飞嚟飞去咯，跟住你大啲啲睇咧，你突然间嗰啲位你又感动多啲咯。 我自己会觉得咧，我细个我应该睇第一套宫崎骏先生嘅作品咧，系《天空之城》同阿豪仔好喜欢。 好正常，系 因为嗰阵时咧个感觉咧系有一个阶段啊，我每一次望天空嘅时候，我就会觉得嚿云后面系遮住咗个城堡， 系 即系一个咧 幻想喺度， 系啊，可以直情令到你嘅一个幻想觉得系一个真实啊。云后面点会冇城堡噶？只不过遮住咗啫嘛。嗰阵时我真系信。咁同埋咧，佢喺佢好多嘅作品里面啦，佢譬如女士啦，佢通常写女士嗰个角色，就算只不过系小妹妹咁样啦，佢哋都有一种好坚毅嘅精神啦，好有勇气，好勇敢啦。呢、這个咧，即系到后屘咧，大家而家有好多人去讨论佢嘅作品嘅时候咧，都会话啊，佢嘅一个立脚点嚟嘅，即系想话俾大家知，边个话女士就一定系柔弱噶，唔系佢哋系好 tough 嘅咁样。 系、啊、 其 实 都难得嘅，因为你知喺日本嘅呢个国家里边咧，男人就系即系一样咧，即系抬起头来，女士咧就喺屋企嘅嗰啲咁噶嘛。即系从来女士都唔备受尊重啊咁，但系佢喺漫画动画里面咧，佢即系都会提到啊，女性唔系咁弱嘅、 啊， 女性都有一个地位喺度嘅。 另外一样嘢咧，喺作品里面咧，经常性都会提到嘅咧，就系、是、人。 同埋大自然嘅关系啊。系你话天空之城，其实都会都你会见到。天空都要有个城堡啊，咁样 幽灵公主啦， 系啦， 百变狸猫啦， 全部 其实好多都系噶， 即系佢都好想除咗要带一套感人嘅电影之外咧，佢亦都会想将佢一啲嘅信息啊，通过佢嘅电影同大家分享。嗱，除咗分享唔同嘅信息之外咧，佢仲攞咗一啲唔同嘅记录。头先我系保持住好多记录，例如系乜嘢咧？其中一样嘢。《千与千寻》呢一部电影咧，佢系佢第一次宣布退休之后复出嘅作品嚟嘅。之前咧，临退休之前咧，临第一次退休啊，要咁讲啊吓。幽灵公主就系嗰套作品啦。而嗰套嘅作品咧，就 系 一度成为日本票房嘅纪录冠军嚟嘅。到之后咧，就俾《泰坦尼克》打败咗。但可能因为被打败咗啦，宫崎骏先生咧就复出，有呢套《千与千寻》。唔单止到而家都仲系日。本票房最高嘅电影作品，我唔系话动画，系电影作品。同时间，《千与千寻》呢一套嘅影片啦，就成为咗日本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即系你谂下咯，即系我哋香港嘅金像奖 系颁俾一部卡通， 颁俾一部卡通，而呢一套更加成为咗咧奥斯卡嘅最佳动画长片添。 系，好多奖项， 好多奖，好多纪录，到而家咧都仲系保持住噶。 千与千寻咧，我觉得咧应该。系睇多几次嘅， 系嘛？ 我发觉第一次睇嘅时候咧，冇 get 到咁多意思嘅、你净系觉得就系好简单嘅一个故仔咧，就揾翻自己爸爸妈妈咁样咧。系去到咧，譬如话呢几日咧，你譬如你呢排你会做呢啲资料搜集，或者之前咧你立下咧，你突然间发觉咁多寓意嘅咩？ 系啊， 即系你第一次睇嘅时候，完全系即系错失咗嘅。包括譬如话嗰、那个即系垃圾贪食鬼嗰个咧。同埋点解啲爸爸妈妈会变咗只猪啊？有好多嗰啲隐喻咧，其实真系后悔，应该系再睇多两三次。 系啊，所以咧，可能日本嘅朋友睇好多次啦，佢哋甚至咧，譬如对《天空之城》呢一部作品啦，系有一个我最喜爱画面嘅投票嘅， 系 即系边一个画面咧你最喜爱啦咁样。佢话咧有今年啊系得到超过244万人咧去投票。你谂下嗰阵时240万喎、 啊，喂，选民都冇咁多投票咯， 系啊，真系选议员嗰啲都冇咁多啊，而得到咧最高票数嗰个咧就系话男主角阿 Pasu 啊喺倒吊嘅机上面咧伸出手去救翻阿女主角嗰一幕咧，大家都好记得咧就系第一位嘅， 系 嗱我哋讲咗即系唔同嘅电影啦，我谂嗱最催泪应该有一套咧，如果要咩都用个最字，最催泪应该系再见萤火虫啦， 系啊，我唔敢睇嘅，所以其实咧我冇完整 睇 过噶，因为知道。 崩溃啊！ 系啊， 家破人亡咁样。 系啦、啊，讲大二次大战，咁然后仲要讲到最尾系即系点样饿死啊，定点样咧？唔敢睇啊！我觉得细个嘅时候咧，知道咗个背景咧，已经唔敢睇啦。 系，另外我觉得另外有一啲咧就最、我觉得最喜爱嘅反派，我自己好中意《天空之城》里面嘅贼阿妈嘅。 哦，系啊，佢其实正派嚟噶，你觉得？ 又好可爱嗱，其实本身嚟佢个名字都叫贼阿妈啦，系咪贼嚟噶嘛？系咪先？但系佢嗰条粉红色两条好粗嘅边啦，有三个好论尽。嘅仔啦，跟住咧就带佢好有义气啊，好正面，好我哋就一齐去天空之城啦咁样，跟住咧当然亦都会有人嘅贪念啊嗰样嘢，哇你嗰粒飞行石、啊， 佢又想要， 系又想要、啊。好立体，但又好可爱。贼阿妈，我其中一个好中意嘅角色嚟嘅。咁另外，如果我话我中意龙猫嘅话，嗰几只龙猫同埋猫巴士，点会唔喜爱啊？我都有信过，呢个世界系有猫巴士嘅。 系啊，都唔出奇嘅，真系。 呢个我都有信过。 百变狸猫嗰阵时候，我再睇翻咧，我就觉得佢。令你咧对日本呢个社会咧又有重新嘅认识啊，因为咧佢里边就控诉好多咧，就系话嗰啲财团咧点样即系斩树毁林啊，破坏景观啊，然后佢令到呢啲叫做神明咧，即系嗰啲其实系嗰啲狸猫啊。都陰功啊！即係佢最後無處容身。我覺得佢最尾嗰幾幕咧，好似就係影住嗰啲狸貓咧，即係要被逼要。跳入人類世界嗰度，本來就係想投訴啊，是最係好似搞咗場百鬼夜行出嚟噶。 哇！咁你都記得，因為個你都細節 啊，因為我覺得佢百變狸貓咧，佢可以變好多嘢噶嘛。好似最尾咧，佢就變咗幕百鬼夜行出嚟咧，總之係有啲抗議咁樣嘅。係、啦，咁你嗰陣時你睇嘅時候就發覺，哦，佢呢個真係好直接講嗰個環保議題。 係， 因為啲人話其實第一個講環保議題應該係風之谷嘅，但係就比較隱藏多啲寓意。 係，即係要自己感受下嘅。 係啦，因為佢始終都將個背景設到去一個未來。幻想世界里面咁样咧，又对付啲虫啊咁样咧，咁但系譬如你百变狸猫呢啲咧，幽灵公主都系噶，其实佢都系讲紧。 嗰只狼，系嗰只大狼，其实就系话喺山神嚟嘅，佢就系山神嗰度咧，即系俾人哋毁灭咗好多佢哋栖息地咧，佢冲咗落嚟啫嘛，即系所以其实佢有几个呢啲嗰个主题咧，佢好多时候都系人类自然 啊，系啊，好早 好 早， 好多 你可以咁讲嘅， 真系好关心呢个议题。 我有阵时佢都会讲咧，即系人啊，其实系点样去破坏紧个自然啊， 系啊， 即系譬如其中有一样嘢咧，佢都会有讲嘅，就 系 打仗。你见喺唔同嘅戏里面。佢都有打仗嘅元素，譬如头先我哋话再见萤火虫啦，我咪话佢咧，2002年咧得到奥斯卡嘅呢个最佳动画嘅，佢当年系冇去到攞奖嘅，个原因系因为佢为咗要抗议伊拉克嘅战争，即系呢一件事，所以我就唔去美国嘅呢一个颁奖礼度攞呢一个奖啦。所以咧，即系你觉得佢呢一样嘢都有佢嘅諗法，亦都可以令到佢喺唔同嘅电影里面可以分享咁多咁正面嘅信息咯。 呢套应该就笑中有泪，笑得好开心。波尔波尔波尔崖上的波尔， 亦都系年即系近啲噶啦。呢套应该系2008年啊嘅电影啊，崖上的波尔啊。 系 个故事咧就话有一只小金鱼啦，偷偷地咧就离家出走咁样啦，跟咩咧？跟水母走，就去咗个外面嘅世界咁样。最终咧就有一个咧小男孩咧就执咗呢一只嘅鱼仔咁样嘅。而有一个咧即系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嘅事咧，当宫崎骏先生咧佢设计呢一个男仔嘅角色嘅时候咧，系用咗佢自己个仔， 系啊， 五岁嗰阵时个样去设计， 真系唔知啊呢个， 单止攞佢个仔五岁， 哇！你谂下，如果我有个咁样嘅阿爸，成日话我五岁嗰阵时出嚟，我真系开心到喊啦，系咪？ 做主角啊，几可爱啊！ 嗱，网上面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听众咧，就同我哋分享咗啊，究竟咧即系有啲边一个嘅作品佢哋好喜欢啦？头先我哋问阿彭仔啦，佢就话好多套都中意嘅。另外，《歲月的童話》中意，因為嗰套林憶蓮唱主題曲， 真係呢個唔知喎。 係啊， 《歲月的童話》呢個都係 但呢個咧就唔係佢導演嘅作品嚟嘅，係佢有份參與。其實有一啲咧，我揾到資料咧，《飄零燕》宮崎駿係有份參與。 哦，係咩？ 即係但係嗰陣時咧，個年期就再長啲之前嘅時候咧，佢就唔係導演嘅呢個職位啦，佢有份畫㗎。 我頭先見到啊，話另一套經典卡通啊，《魯邦》啊，都話佢有份添啊。 邊套啊？ 《魯邦三世》啊，佢話呢個原來系咧，宫崎骏第一次执导嘅动画长片，不过1979年噶啦，因为鲁邦嗰阵时亦都系你睇过未噶？ 我冇睇到呢 个。系呢个，因为我哋嗰个年代咧，即系嗰个成个马骝仔咁样，马骝头嘅嗰个大贼咧。呢套咁经典嘅，原来嗰阵时佢已经有份嘅啦，咁样。 喂，飞猪飞 飞 龙 猪 侠 咯， 都系啊嘛。 系啊，嗰套就直情系佢啦，佢挂名作品嚟噶啦嘛，已经系挂咗个牌头出嚟噶啦。 Wendy 咧就同我哋分享，佢就话咧《魔女宅急便》我最中意啊，想好似咧琪琪咁样飞啦，又想养一个养只天师咧，同我可以倾偈噶。 系 佢话咧《天空之城》《飞天红猪侠》咧就睇一次笑一次，觉得好有心意；而《再见萤火虫》咧就睇一次喊一次。 系啊，OK。 企有呢个魔女宅急便嘅一个叫做嗰啲摆设公仔咯。 系 咁咧，就系影住个女主角咧，就坐喺个面包铺度咧，就趌高张凳喺度发呆咁样。 系系系，嗰个都系一个几经典嘅造型同埋嗰张相嚟嘅。 系系。 嗱，头先 Wendy 咁样讲完之后咧，即刻有唔同嘅听众回应 ，Sammy 啦、阿 Mikuru 啦等等都话：再见萤火虫真系睇一次就够噶啦，唔够胆再睇第二次，太心痛啦，因为咁样。 系咁啊，我唔知道有冇好多人都讲话嗰个龙猫咧，咪有好多都市传说摆咗落去嘅， 因为话佢系死神嚟噶嘛。 系啊，嗱，因为其实咧，我冇印象啊。最尾嗰个剧情咧，有啲人话其实两姊妹都死晒添。 最尾嘅唔系噶，唔系噶。 佢话其实已经死咗噶啦。 吓系啊， 都市传说咧。 如果系嘅话，我喊都仲崩溃。 系啊，因为就话嗰架巴士系死神巴士咯。 系啊，仲幽灵咁样噶嘛。 系啊，嗰阵时啲人考究咧，仲话你睇下有几个细节噶，就话咧佢话嗰阵时咧，其实已经系咩见唔到个人啊，定唔知点样上咗巴士冇咗啊。 哦， 总之就想推论俾大家听咧，其实佢想暗示咧，佢哋两个已经系唔再生噶啦。 哦，放心，因为宫崎骏先生咧都有 澄清咗， 系啦，有澄清过，并且否认咗呢一个讲法。 即系如果唔系太惨啦，真系。 系啊，啲人咧净话 咁黑啊嘛。 唔系净话咧系咩啊？粉碎咗啲影迷咧喺话童话里面嘅世界，即系咁样嘅。 系啊，咁如果你话咧对后世影响咧，或者用啲周边产品咧，我觉得其实而家有几个都系嘅，《千与千寻》里边嗰个无面人咧， 系 到而家其实你仲会见到有好多产品都用佢啦。 系啊， 呢个无面人啦，头先你讲嘅嗰啲咩梅屎鬼啊， 系啊，梅炭屎鬼啊， 梅炭屎鬼，我觉得咧嗰个天空之城嗰个废墟都系啊。 啊，当然啦， 因为而家咧啲人好容易咧就会攞呢个嚟做形容词咧，哇，你有冇去嗰笪地方咧？即系成个天空之城咁样咧，你即刻知道哦，颓垣败瓦，烂藤喺度重生咁样咧，有几个场口啊，或者佢。即系设计出嚟嗰个画面，真系咧经典嘅成为咗。 喂，我想话哈尔移动城堡咧都系噶嘛， 系佢啦，呢都近期噶啦，呢个都系。 系啊系啊，但系都好震撼噶嘛，即系嗰个画面咧，成个城堡好咸啊，即系吸引就系即系啲人咧要喺嗰度居住啊，跟住走下咁样。 走烂咯，好似系。 系啊，阿 Vienna 咧，佢就话咧。好难揀啊！佢话首先佢觉得咧，天空之城嘅音乐同埋画面咧，就令到佢自己咧，即系一世都唔会唔记得嘅。而风之谷幽灵公主咧，就带出咗人同埋大自然嘅张力啊！所以咧，佢话睇到嘅时候，而家谂翻咧，都令佢觉得好心痛咁话。 系 Tedley 咧就话风之谷同埋天空之城都好中意啊，因为有环保同埋有反战嘅意识啊吓。 系冇错，新嗰几套咧又真系老实，我又冇再追翻啦。譬如咩猫之报恩啊，借东西的小矮人啊， 系呢啲就唔系佢导演嘅作品，有佢份参与嘅啫， 系啦系啦系啦，所以嗰个都冇咯。有啲咧，我买咗 DVD 嗰啲翻嚟咧，一路都冇睇过。譬如我而家印象中咧，《岁月的童话》咧， 系 我一路都冇开过嚟睇，但我买了一只碟翻嚟。 咁搵日要睇啲， 真系要啊！呢个系 同我细路 呢个咧都唔系佢导演嘅作品，但系有份参与嘅。 风起了咯，其实如果系 最新嘅就系风起了啦。 系啊，因为呢个你讲到反战嘅呢个都系好强噶啦， 绝对系啊，绝对系啊。佢话咧，呢个咧，我哋有听众考我哋啊，《天空之城》。梗系正啦！而家佢仲记得片中嗰两句咒语系点念？你哋记唔记得？ 唔记得， 我都唔记得。但我净系记得我细个嗰阵时想改过其中一个英文名，除咗 Leo 之外啦，嗰个真系有改过。我有谂过改自己个名做 Pasu 噶， 就系因为 Pasu 就系天空之城嘅男主角个名咯， 系咪啊？ 后来变咗第二个啦， 冇嘢嘅。 我第时变咗第二 个 啫嘛。 系啊，阿天和尚唔系睇到飞天龙猪入之后，就觉得自己唔使减肥啦。 咩啫？Aris 咧就话咧，佢最中意风之谷啊！佢话以前。电视一做咧，佢就会即刻睇。最中意就系咧，阿肥姐咧配音啊，嗰个版本。 哦，记得咗喎，真系。 佢咁讲啦，佢因为把声真系好亲切嘅，即系听落。 风之谷我冇记错，广东话个配音系啊陈慧娴。 唔记得啦， 真系唔 太耐啦。总之， 我哋网上面真系有好多留言啦，俾咗我哋好多嘅相片，好多嘅回忆啦。 系 咁啊，宫崎骏嘅电影，大家一定喜爱噶啦。唯一日啊，趁今日假期，不如睇翻套或者听下佢嘅 soundtrack 啦。 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先讲中交通意外，就在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快速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奥运站呢，奥海城呢就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海丽村，就是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近奥海城有意外啦，而家车龙排到去海丽村一带挤塞，经过敬请小心。我哋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而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咁谂住去浅水湾嘅朋友要留意啦，而家浅水湾别墅外嘅巴士站咧，会由而家直到今晚嘅八点期间咧，会暂停使用。受影响嘅乘客可以使用浅水湾道西行近呢个浅水湾泳滩外嘅巴士站。而山顶缆车服务咧，为咗配合发展工程咧，而家系暂停两至三个月。咁市民可以使用新巴路线15同埋15B 就来往山顶。而将军澳坟场今日有个封路噶，就是由而家直到下午的六点，高超道通往将军澳华人永远坟场的道路咧会暂停，暂时封闭。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德士古道行人桥面去石围角、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渡船街东莞街去美孚、观塘道定富街去旺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煮嘢食最紧要系咩啊？ 一定系个炉啦。 你又唔系打边炉？ 啊，咁即系个心啦。 啱一半啦。煮嘢食最紧要系呃到 like。咁你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到十二，李敏、Tracy 同莫莉主持嘅敏感时刻，逢星期四晚都会有 Kitty 的厄威厨房。 正所谓 味道第二，厄威第一 ，Kitty 的厄威厨房。 搬咗屋嘅选民，记得喺六月二号或之前填妥申请表，连同住址证明，向选举事务处更改住址。记得俾埋电话号码同电邮地址，方便选举事务处联络，同埋收取候选人嘅选举电邮。想知道资料更新咗未？可登入 voterinfo.gov.hk。记住六月二号呢个日子啦。查询2891-1001。 做咩啊？个样咁愁嘅？哦，我唔系问你做晒功课未，我系睇下你有咩唔识，帮下你啫嘛。个个父母都紧张自己仔女㗎啦。哦，我知道尊重你都好重要。嗱，我尊重你嘅决定，做完功课重温丰收快活人好冇。 做咩都好， 丰收快活人 陪住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 桂花年、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桂花年、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12:08啊，吓咁啊， 继续风速气温，相对湿度75%。我哋电话号码18723888，呼吁定咧。我哋今日猜猜我是谁， 系 12:30咧就同大家玩噶啦。只要播得出街，估中我哋要开个题目系咩咧？嗰份纪念品就系归你噶啦吓。 冇错冇错，咁啊打定电话嚟啦，18723888，18723888吓。 嗱，今日咧5月1号，除咗五一劳动节之外，系一个红假期咧，对于日本嚟讲咧，都系一件大事。咁啊，即系由呢个平成咧就转做令和啦，终于都 系 啦，即系由琴日到今日，呢个好大好特别嘅日子。哦，原来睇翻佢哋一啲报道咧，都原来喺啲日本人嚟讲咧，咁都系一件大事啦，一件盛事啦。 其实我会话对香港都系啊，好少咧睇到咁多唔同嘅报章咧做咗唔同嘅专题啊，去讨论啊，即系究竟啊喺过之前嗰个令已经变咗之前嗰个啦。 系啦系啦。 咁样咧，即系佢哋系边啲嘅明星啊，边啲嘅唱片啊，边啲嘅日剧。 啊，係啊，係 最出名啊，收視最高啊，最賣得啊，甚至乎咧，佢哋日本咧過去嗰幾十年裏面嘅文化係點啊？即係我睇翻嘅時候咧，都有啲好多嘅記憶。譬如你哋， 因為我哋都喺嗰個年代一齊噶嘛，紅白嗰啲歌手係咪幾多都好出名？我哋都跟住而家嘅，今天 甚至乎佢哋有啲嘅文化咧，記唔記得有一個階段咧，佢哋嘅女明星咧，即係通常未美白嘅，要白嘅、嗯。第一個階段係好中意咧曬到好黑啦，或者化到自己好黑，即係剩翻隻眼咧係白色咧。即係你睇翻嗰啲相咧，我濱崎步原來都有做過嗰、那個，仲係仲係始祖添啊咁樣。所以你話即係唔單止日本嘅朋友，我哋香港嘅朋友啊，都可能好近啊，有好多嘅回憶啊。 係好多好多影響啊。喂嗱，即係咧見到佢哋啲市民咧有啲咩會做咧？因為有啲人咧都好啊，我要好趕緊喺呢個平成年代係做一啲嘢。有啲人咧就話唔係啊，我要踏入第一天咧就喺令和嘅時候咧要做一啲嘢。你覺得邊啲會係人咧會去趕住？因為佢會吸翻個印噶嘛。如果你仲喺平成年代咧，即係話申請一啲嘢啊，譬如 結婚咯。 係啦，嗱，你估結婚係平成之前咧，定係 令和？我估兩樣都有。 應該平成之前咧，即係叫趕及最後一個咁樣咯，會唔會啊？ 嗱，我睇報章咧就睇到咧就係話啦，係令和嘅，即係今天佢哋選擇5月1號今天第一批。就去申即刻註冊結婚啦咁、而政府而佢哋當地政府咧都會第一時間咧即係幫啲新人咧即係個臨時即係 佢哋唔係公眾假期嘅咩？即係咪都照開檔㗎？ 哦、啊，係喎，佢哋話入住入 放假㗎咯喎，而家應該。 当日注册咯，佢个新人咧就俾佢哋一个咧申请嘅牌系令和年代嘅，俾个背景版俾佢哋睇啦。同埋咧，佢哋当地政府咧都为准新人咧就以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嘅参原和纸，即系你知佢哋日本人对啲纸张都好着重噶嘛，嚟做佢哋结婚证书啊。 系即系零舍有啲纪念价值咁样嘅会。 咁有啲朋友咧又讲紧咧系点咧？喺因为佢哋证件上面都会写系咩年代咩年代噶嘛，咁啊又见早阵子见到一批叫做揸车嘅朋友 啊， 佢 赶车牌 系啊，赶紧去申请个车牌，要吸平成嗰个年代咁样咯，即系因为冇噶啦嘛，你再唔吸就冇噶嘛，你因为令和打后已经系噶啦嘛，所以咧佢就赶紧咧去吸咗呢个平成嗰个车牌喺度，砰咁声，好开心。佢话哇即系请假都走去申请翻嗰个驾驶执照咯，咁样 都系 系啊， 即系等于嗰阵时你啫嘛，你话你一定要做千禧新娘咧，都系食嗰啲日子咯， 佢知道自己再唔嫁嘅话就好难噶啦。 佢都要个意头啊嘛，佢话要。 唔系即系话，咁你过咗阵都系过咗噶啦嘛，啱啱啱。所以咧，佢哋对于啲日本人嚟讲都有啲小心思。 咁你出年未结婚20周年咯？ 系啊。 吓，会唔会大肆庆祝下？即系而家人哋都话咧，即系你隔咗20年嘅话咧，又影个七分揸相啊嗰啲咧。 佢谂住系用佢个身形嚟大肆庆祝咯，即系再大啲。 再大啲，再加大啊！不过咧，睇翻一啲新闻咧，即系见到啲好多佢哋嘅日本国民咧，都讲话，唉，平时。平嘅年代咧系好啊，所以即系你会见到咧，好多人咧都话冇打仗就是好啦。 梗系啦，战后啦嘛。 系啊，佢哋战后咧，个个都话系呢个平成年代，我好开心，因为即系出现好多天灾。 系、 啊。天灾冇人可以抵挡，但系战争可以噶嘛。咁佢就喺超和年代咧，即系话佢哋再早先嘅时年代咧，哇打仗阴公猪啊！好多嗰啲老人家咧访问翻佢哋咧就话啦，啊我中意平成年代啊，超和年代就系好惨不忍睹啊，惨不忍睹成点咯？有个其中一个画面咧，佢就话嗰时喺冲绳咧就因为即系美军去侵略佢哋啊嘛， 打仗嘅时间啦， 系啦，咁佢就话咧喺村佢个村里面咧，佢话所有成年人咧以武器集体自杀，佢、要宁愿自己牺牲都唔俾你去杀我嘅。咁、跟住咧，佢话当其时只有16岁嘅呢位伯伯咧，佢而家90岁啦，只有16岁嘅时候咧，佢。亲自用手刃嚟杀咗佢自己佢屋企人， 哎、 所以佢话好唔中意，好唔中意，好唔中意嗰个年代咧。佢话，唉，跟住去到而家即系平成 嘅年号啦， 平成年代就过咗啦，即系经历天灾啦，但系冇打仗咧。佢话已经唉老怀安慰，但系都歪翻，但系咧睇翻个年代咧，佢话战争真系好痛苦咯咁。 所以其实而家就算你去到令和咧，佢哋祝愿都系话和平噶， 系啊，都希望继续和平啊，世界和平，唔好再有战争。 咁呢个就真系唔单止系日本人嘅愿望啦，亚洲地区大家都唔想啦。咁但系你见佢中间就变化都唔少嘅，即系可能佢哋想。 修宪啊，又令到佢自卫队又可以即系海外出兵咧、啊，其实呢啲都会令人惊嘅，做咩、 啊？ 你会唔会、 啊、 会唔会 又嚟 重启战端咧？系 啊，所以啱噶，你其实如果铭记历史系好噶，即系唔好再打仗，唔好再有咁多战争，咁、嗰个万个军国主义就最好冇咗啦。 系 啊，有啲人示威噶，佢话唔要再有帝制啊，咁样咯。 系，不过佢呢个虚伪就即系起码都好好多噶啦。即系如果你歪翻带嘅话，咁佢呢个即系都系虚伪啫。佢而家譬如头先听新闻咧，就会见嗰啲国会议员啊，又会见首相啊，咁嗰啲咧，即系咁其实都系做下样嘅啫。咁真正决策嘅就唔系佢啦。咁但系嗰个叫做精神嘅支柱，就好似英女王咁样啫嘛。其实都唔会特别管事噶啦。 好多人咧就会讲紧咧，即系嗱，日本啊，今次咧就真系转佢哋个皇室咧有一个咁样嘅改动嘅时候咧，大家就喺度期待下一个咧，如果要见到嘅话咧，理应啊吓。应该到英国噶咯， 查理斯两，查理斯都系望紧嘅真系， 唔系因为 几时俾我咧？ 年事都真系高啦嘛，英女王系咪？ 几时俾我啊？ 咁你谂下啦，我谂如果系咧，嗱，我哋诶香港就以前系英国嘅殖民地啦，可能对于今次日本咧，都对我哋香港，大家都会有好多嘅讨论啦，系咪？可能英国到嗰阵时，即系唔知将来几时啊吓，要出现嘅话咧，应该可能咧就大家更加近添啊个感觉会觉得。 系啊，咁啊所以而家日本佢哋嗰个新天王咧就。已经就职啦，咁因为佢哋连嗰三大神器咧，即系都攞埋出嚟啦。咁、我觉得咧，呢个可能对好多香港人嚟讲咧，都会觉得好有趣嘅，即系因为譬如你英国你嗰个皇室登基嗰啲咧，佢冇咁多话咩又有个神器啊， 系 啦，喂，佢呢度有把剑啦，有把镜啦，同埋有个勾玉啦，跟住你上网睇嗰啲资料嘅话咧，你仍然都会觉得咧，即系哇，充满神秘嘅，来源又唔同啦，知唔知咧？真系。有心考究嘅话咧，你发觉有好多讲法噶，有啲就话咧呢个已经唔系真品嚟噶啦，话复制品就留咗日本，真品咧就喺俄国。有啲又话咧，大家从来都冇打开过噶，有啲又话呢个打开咗之后咧会有啲咩，即系神鬼嘅事情会发生咧。 煤炭屎鬼啊，呢个一脑都系煤炭屎鬼，啲煤炭屎鬼会走咗出嚟。 系啊，咁但系我哋梗系希望咧，永远都系停留喺咧即系平成好美好嘅回忆咧。所以你一谂起平成呢个年代。日本人就是对日劇有一种无限的幻想，是我们用日劇就认识日本的。那讲到日劇的话都要数下它啦。回れ回れ Merry Go Round，不知道它可不可以由平成一路继续红到令和，它的电影最近那几套都不错的，那个什么假面酒店，有没有可能可以继续杀下去呢？定系佢个女已经可以延续到咧吓，真系目前托在啊！ 系啊，九宝调理身啊，呢个系平成嘅笑话嚟噶，真系啊！九宝调理身啊，到今时今日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song 电话号码1872388啦，我哋要呼吁啦噃吓。 冇错啊，因为一阵间12:30之后咧，有猜猜我是谁啊，劳动节嘅特别版 系， 因为同劳动节系有关系嘅， 系冇错。 咁、那个题目系有关系嘅，系啦，系咩咧？就12:30之后话俾你知。不过而家咧可以打定电话俾我哋啦吓， 1872388，猜猜我是谁，12:30就接你电话啦吓，而家可以打定电话嚟登记啊！ 哎、我想先借个位咧，点咗个唱先 啊， 因为我惊我会唔记得 咗。 系啊，因为琴日咧呢个点唱都好有劇情嘅。首先要点唱俾个两位听众听先，一个叫做黄龙，佢同我讲我个名好易记嘅，因为佢系女人嚟嘅、 啊， 但系佢叫黄龙，系啦， 姓黄叫阿龙， 系啊，佢话佢仲要话佢哋唔知几姊妹咧系咩咩 黄 龙， 唔系 啊， 龙虎凤儿乜咁样嘅，即系一个排列嚟噶，系好巴闭噶。 黄凤黄 虎，跟住又唔知儿乜鬼咁样嘅，跟住佢隔篱嗰个 friend 咧就话佢嘅老死嚟嘅，就叫做 Hilda 咁样。好啦，咁咧嗰个经历系点样咧？话说我琴日就带住个仔咧，就去到呢个商场里边咧，就食完饭就走噶啦。不过买了一支雪糕棒俾佢压，嗰啲食到成手都系嗰啲咧。而就喺佢食到污糟邋遢，我踎低帮佢执紧嗰啲手尾，即系我都成身污糟邋遢嘅时候咧，佢就拍我膊头啦。你系咪曾志豪啊？跟住话系啊，我边个嚟嘅咧？望到佢嘅时候咧，佢就话啦，听众啦咁样。咁你谂下我嗰阵时几狼狈。然后呢个时候。 佢想同你握手啦， 唔系，我就即刻打蛇随棍上，就咁嘅。阿黄龙系嘛，你会唔会有纸巾借啊？ 好一个同仔嘅作风啊， 系冇错。而佢就于是乎咧，佢同佢个 friend 咧就干纸巾啦、湿纸巾啦、唔干唔湿嘅纸巾啦、大纸巾啦、细纸巾啦，塞咗四张俾我。 系 越塞咧越兴奋啊！直情都 你平时攞一包噶嘛，你今次咁好嘅， 系啊， 晒嘅。 唔系 佢最纸巾你攞一包， 佢最尾俾咗包我。 平时你 真系噶， 系啊，最尾佢送咗一包俾我个仔，塞咗落裤袋度。我觉得嗰下直情好似咧，我跳脱衣舞咧，佢哋塞钱落我袋度啊。系啦，咪攞起啦，攞起啊，塞多张。 各位听众，其实咧，我同黄耀祖咧，即系两位拍档咧。周不时我哋纸巾系贡献俾佢好多噶， 系 即系要借咧，其实佢唔知几时有还 的。下次生日我哋一卷卷又送 一 盒盒，又送一包包， 系啊，真系好开心噶。咁啊，临尾总之就大家好高兴咁样合照之余咧，我就同佢讲话，即系多谢你啲纸巾啊！真系佢话，哎呀，我都平时都知道你嘅拢嘢噶啦，咁样。 我琴日都遇到听众，但永远咧都系啲狼狈嘅时候先至遇到听众噶。虽然个听众唔觉得我狼狈嘅，因为琴日我排戏啊嘛，咁喺上环嗰边度排戏啦，咁啊中间放饭就6:00到7:00就放饭啦，落街买饭食啦， 系 咁一身咧系着住排气嘅衫，即系 T 恤运动裤嗰啲咧，即系仲要系， 即系总之你嗰个形象咧就麻麻地好啊！ 平时成日都话咧要点样打扮啊，冇啊 T 恤运动裤，仲要系咧面油出晒嚟啊，个头乱糟糟啊，跟住听众就话， 即系你未 ready 俾听众见到啫， 冇谂过喺呢个时候会见到听众噶嘛，系咪？ 即系等于赤裸于人哋面前一样。 好彩听众就话啊，你好开心啊，你好 you look good 之类嘅嘢。 啲平頭品足，講下你嘅外形啦。 其實嗰一刻我係有心諗翻啲，唉，打完個招呼好走啦咁樣，咁啊醜樣啊，永遠醜樣嘅時候你就撞到人㗎啦。係 咁 嘅 啦，唔係 好彩冇叫你同你自拍一張咋。 唔係，通常你一係就撞到聽眾。一系就撞到前度噶嘛， 系啊， 成日都话喺自己状态最差嘅时候就会撞到前度噶嘛， 真系有试过啊。 系啊，但系点解佢唔调转谂嗰个人撞到你，佢都系撞到前度噶？ 即系时运低咁。 唔系啊，嗱，你话你撞到前度，咁嗰个人都撞到前度 啊。 咁其实佢可能佢都状态差咧。 唯有系咁谂啦， 系咪咁谂啊？真系 哦，做咩？你又听新闻啊？ 哦，唔系呢个哦，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真系我特登压到得翻5分钟，因为我觉得呢个题目太爆啦。咁我觉得少少俾时间讲完就啱数噶啦。 好惊知唔知噶？ 大家觉得自己都即系成年人啦， 系 仔又生啊，女又生啦，系咪先？啲咩事都做过啦，你都即系嗱，即系好现实啦，都开心过，开心过啦。一定系嗰单啦， 我唔够胆讲真系。 唔系我真系。因为琴日咧系我老婆 send 俾我嘅。 啊，你老婆？ 系啊，佢话哇，你哋啲男仔系咪真会问呢啲问题啊？咁样。 我冇过呢一个经历，所以我唔知点帮到呢一位巴打。 系嗱，即系今日份报纸都有卖咁就 系。 佢就话有个都成24岁噶咯。 28啦，好似。 24定28啊？ 好似系个女士就23。 啊，28岁。系，我就净系睇到个女嘅个年纪。 系。 就当咗系佢啦。 系。 咁知28又好，24又好，其实争4年都系大啦。28岁就更大。 啊。 佢话因为28岁，佢就即系喺佢哋呢个叫做 Poly U Secret 嗰度。咁我假設佢係咪就係嗰度畢業生定唔知咩啦？是但啦， 應該都 係 啦。如果唔係點會加入到個群組咧？ 是但啦，咁樣佢就話啦：喂喂喂，我有疑問啊！ 佢话嗱，我今年28岁，女朋友就24岁，即系成年都不能再成年啦，即系冇问题啦咁样。我哋咧日前咧终于就好开心咁样咧，我哋就即系系啦结合咗一齐啦咁样，系啦咁我哋就即系一生总有第一次停住只风，好 啦够啦够啦， 唔系我哋冲淡下啲气氛先， 冲淡下， 系 难讲嘅呢个题， 好难讲嘅。 佢话接受挑战， 唔系佢话终于完咗啦咁样。事后咧就男嘅男网民咧佢就话啦，哎呀，但系我发现咧 喺几日之后发现， 几日之后唔对路啊！佢话即系我本身系黄种人嚟噶嘛，有乜理由我个即系弟弟佢变咗唔同嘅颜色咁样？就佢嘅即系一个嗱好健康嘅医学嘅讲法，佢变深色咗， 系、嗯， 所以佢就会觉得系吃了一惊。佢话哎呀，发生咩事啊？咁样 吃了一惊， 系啊，即系佢开始谂佢好惊啊。 五年班就冇上呢个教育堂，啊，五年班应该冇教嘅， 就算有教都冇教过呢个嘅。 唔系，然后咧佢就系讲咗 初中 佢讲咗 中三一定有教啦。 系啦，佢就问咗一个问题， 走堂啊， 其实就系好多少男。都市传说里面都曾经有留在脑海里面的、 啊、 就是他就说喂听说话呢如果你不再是一个即是处女座的圣斗士之后呢你那件黄金圣衣就会变身的了 变了黄圣衣 变了不是即是你就变了不同颜色的圣衣的了是的他说即是我小时候有听过这个讲法的 我没有、啊、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为什么呢那时其中一个讲法就是说你是这个说你是 green head 身啊为什么说你是 green head 身呢即是所谓即是青色的青铜圣衣 青你白净 是啦就是因为即是都市传说就说喂如果你是一个没有经验呢你就是即是青铜圣斗士、 啊 但如果你有經驗嘅話咧，你就會 紫霞仙子啊，咁 就即係係啦，或者變咗即係係啦。 唔係，但我見到佢嗰個形容好似 黑色午夜， 係喎，佢唔係話深色喎，佢話黑色喎。 咁其實深色、黑色即係總之就 唔同嘅喎，深色同黑色嘅話， 即係總之就變色啦。 我個畫面唔一樣嘅喎，你明唔明白啊？ 係啦， 即係你落咗啲墨汁咁樣淋上面咁唔同噶嘛。係 啦，而佢個疑問就話係唔係真係？证明咗只要你唔再做呢一个处女座圣斗士嘅话呢、嗯、你就会变身㗎咁样。 係 係啦。 跟住又会引嚟啲网民都话。 恥笑。 你咪中毒啊。 但我觉得呢啲网民笑还笑我好认真咁问佢哋。咁你知唔知点解会变色啊其实佢都答唔到喎啲网民。 咁你嗰隻手噴漆。 係囉。分分钟啦我又唔敢笑佢啦。分分钟。好多网民啊可能笑还笑其实可能喺佢成长过程里面。都听过这个都市传说的、哦、我想问下你由细到大你有没有听过即是都特别是男的因为呢成日说生理构造不同呢女的就即是成日都说、哎、你踩单车都已经就会出事了嘛、 嗯、 但男的即是没有这样东西的嘛所以男的流传很多讲法的。 但问题如果没有变的那为什么特登形容那个颜色是不是即是来分类啊那你肯定叫做之前一隻颜色之后就一隻颜色啊嘛， 系啦， 咁啊，即系人而家咧，我哋泌尿科医生就 出嚟，啊，就系错，医生出嚟讲个句说话啱嘅。 由于医生出嚟同你讲，佢话因为咧， 你晒咗太阳， 你如果同人哋多摩擦啊， 哦， 即系你个人其实系啦，你个人越嚟越大咧，就唔系处事可以成日都咁圆滑啦， 系， 你系多拗叫，多摩擦， 系， 棱角又多，咁你同人摩擦多。你都跌跌撞撞啦嘛，又要唱嗰只歌啦，跌到大，个个跌到大系咪先？ 系啊，跌到大啫，唔系磨到大啊嘛。 唔系，咁你同人哋多是非摩擦口角啊嘛， 咁就会点咧？ 系啦系啦。 咁佢就 话，医生话， 嗱，你个人啊就开始面皮会变厚。 哦。 咁有一个专业名词叫做角质层。 哦，诶， 咦，连嗰个咁软弱嘅位置都有， 系啦，即系正所谓大人细佬哥， 磨砂， 大人细佬哥都有角质层嘅， 系好难读啊，呢三个字， 系啦，角质层系会变厚，所以佢话咧，的确有机会系会变成汪阿姐嗰首名曲嘅 咩啊？ 热咖啡，热咖啡，有机会变成啡，热咖啡，热咖啡， 都未至于黑喎。 诶，咁可能色盲睇唔清楚咧。 又我都系咁话佢夸张啫。 其实你心急啊，惊啊嘛。 唔好成日戴有色眼镜去睇嘢噶啦，戴咗有色眼镜去睇嘢啦，个 系啦，咪嗱，所以我觉得呢单新闻啊，真系好需要咧，各位正视嘅。 真系啊， 24岁、28岁，其实佢最后佢都会惊噶。咁、你谂下18岁嘅，咁咪更加惊。 所以有啲嘢啊，要有心理准备，唔好咩都乱试。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日本开启令和时代，继位日皇嘅德仁出席喺宫殿举行嘅即位后朝见之仪。德仁同皇后雅子一同出席仪式，同包括首相安倍晋三在内嘅行政、立法同司法三权首长会面。德仁发表成为日皇后的首次讲话，正式宣告即位，表示感谢爸爸明仁在位日皇30年以来的贡献，希望继承爸爸的愿望，令国民快乐，世界和平。安倍晋三之后在发言中说，希望德仁继续团结国民，促成世界和平。连同较早前德仁出席的剑玺等继承之仪，两项仪式都是他重要的即位仪式。在剑玺等继承之仪上，德仁继承三种神器，分别是剑、镜、勾玉，亦都继承咗国玺同玉玺。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新日皇德仁，对佢职位表示祝贺。习近平表示，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友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双方应该携手努力，共同促进和平发展，共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习近平又致电已退位嘅名人，表示问候同祝福。今日起是内地一年四日的劳动节假期，朝早陆续有内地旅客经港珠澳大桥抵港。巴士公司因应假期需求，安排12架备用巴士提供往市区的 A 线特别班次服务，亦都额外增加5架巴士，加强往东涌和欣澳的 B 线巴士服务。朝早在 A 线巴士候车区一度出现人龙，但很快消散。有内地旅客说，朝早从珠海出境大约半个钟就完成通关，但批评香港口岸巴士站指示混乱。有旅客就表示，香港酒店费用比深圳贵几百元，今晚会到深圳住酒店，不会在香港过夜。法定最低工资水平今日起由每小时34.5调升至每小时37.5。根据法例，雇员不论是月薪、日薪、时薪、健薪、工长工、临时工、全职或兼职等都受法定最低工资保障，但就不适用于家庭佣工、实习学员等等。残疾雇员亦都同样受法定最低工资保障，他们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的评估，以厘定他们应该获得的薪酬，或收取按生产能力厘定的工资。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唔该，我 Mandy 先同大家跟进意外嘅消息。而家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近澳海城嘅交通意外咧，仍然未清理好啦，一带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青沙公路近昂船洲污水处理厂。而启福道天桥去启德隧道方向，就去呢个尖沙咀方向啦，近呢个油站湾位有坏车啊，经过嘅时候敬请小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而西行过海，龙尾去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香港仔隧道管道嘅出口；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康庄道桥面。将军澳华人永远坟场今日有封路，就去到下午的6点，高超道就去这个将军澳华人永远坟场的通道会暂时封闭。而港岛区的游行开始了，12:30开始，即是现在开始了，就是由告士打道、唐街、怡和街、高士威道、礼顿道的西行、敬城街和边宁顿街会间歇性封闭，同埋有改道措施，受影响的巴士和小巴路线都要改道行驶。环保署提醒你，停车适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德士古道行人桥面去石围角、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渡船街、东莞街去美孚、观塘道、定富街去旺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改善心肺耐力， 改善骨骼健康， 减少焦虑同抑郁症状， 降低患上二型糖尿病嘅风险， 降低患上心脏病嘅风险， 仲有可以降低患上高血压嘅风险。 喂，你睇度玩咩啊？ 我哋喺度斗讲体能活动嘅好处咯。 与其斋讲做体能活动嘅好处，不如一齐喐下仲好啦。 我哋梗系知啦，打完呢场牙胶战就落场打波啦，你都一齐啦。 仲打牙胶战，而家就去打波啦。 好啦。 等我下雨提提大家，只要你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证，喺65岁嗰年嘅1月1号开始，每年就有2000蚊嘅长者医疗券用啦。用唔晒嘅医疗券最多可以储到5000蚊。医疗券除咗用嚟睇医生、做健康评估或者牙科检查都得噶，预防胜于治疗啊嘛。上 hcv.gov.hk 了解详情啦。 杨子娟，你觉得阿一份人点呢？ 佢一入嚟嘅时候咧，我以为佢系应该玩开音乐嘅，跟住以为系好多嘢讲嗰啲。但系反而相比之下，我觉得阿一好似系比较少有讲啲嘅。Hello， 我系 Queenie 夏子娟，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波城，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递人啊嘛。 好惨，我哋个猜猜我是谁，我哋明明谂咗个题目，但由于我哋头先咪后讨论得太激烈啦，最衰我一搵到咁多资料出嚟。 唔系你个电话全部都系你啲， 根本你自身嘅嘢嚟 嘅啫。系啊，你可以用 file 噶嘛？ 但系我冇啊，我哋专业啲，我哋都系翻嚟。好，我哋今日咧题目系咩咧？因为五一劳动节，所以我哋想同大家玩一下呢个特别版，就系、是。办公室里面会有嘅嘢， 系 我都话咧，办公室呢啲同朋友应该放假啦，劳动系咩？应该喺前线嘅啲朋友。 唔系，但系佢哋平时都有喺办公室度工作啊嘛。 我哋即系跨咗范围喺办公室里面嘅， 冇错。 办公室里面嘅嘢嘅人唔算啊，嗰啲咩是非精，我 冇得开。 人算， 好难估噶嘛，个个都话个老细咁啊，估咗老细唔好啦，系咪先？好啦，嗱，1872388啦，欢迎而家打嚟啦，1872388，第一位听众你系边个 ？Hello。猜猜我是谁？你好， 阿芝，阿芝， 早晨， 系你好，阿芝，放假定翻工啊？要 放假咯， 太好啦， 系啊，真系好、啊。 平时使唔使翻写字楼噶？ 家庭主婦， 家庭主婦，你最幸福嗰、那個簡直係。 咁咩啊？家庭主婦份工好難打 噶，唔 係話佢幸福啫嘛。 係啊，咁都係勞動力嚟嘅。 勞動啊嘛。好啦，阿芝啊，你揀邊個嚟猜猜呢個辦公室啲嘢啊？ 桂花田啦、 啊。好啊。 嗯，好啦。咁你即係有冇翻過工㗎？但係。 以前好耐冇翻啦。 哦，好唔 紧 要啦。 O K 嘅，难嘅， 难嘅，唔难嘅。好啦，好啦，好啦。 嗱，片啊，俾三个 tips 先啊。 好，呢个 tips 咧就系呢个物品咧，有啲工种佢系需要嘅。 系。 系啦，咁有啲咧就可以唔使，不过多数都有噶啦，因为实在太普遍啦。 即系唔系每一个办公室都有你咁讲？ 应该有嘅，但系即系如果你 未必每个岗位需要用到。 系啦，好 ，OK。 跟住。 好啦，咁呢个物。件咧就唔系好贵嘅， 系 几十至到200零蚊到啦，喺又围个范围好冇 ？OK， 系啦，咁咧就你一用嘅时候咧，系如果吓你用嘅时候咧，隔篱同事系会知嘅。 我一用隔篱同事系会知嘅。 我开头睇听完头两个，我有个谂法嘅，其他同事我都觉得 估到啦，应该我都估到啦。阿芝，你估唔估到啊 ？Hello， 芝芝， 系关于公事上用嘅嗰件物件， 办公室写字楼张台上边用嘅，系咪啊？系咪咁？ 系咪电脑咯？系咪电脑啊？ 唔系， 唔系电脑， 细细佢系20零30蚊啫嘛， 到几百蚊都有嘅， 几廿蚊至到200零蚊都有嘅， 200零蚊都有，我又估错咗，我又估错咗。 系唔系嗱？我俾个 tips， 我问个问题得啱唔啱啊？ 喂 呀，呢一样嘢系要配合。其他嘢一起用的是不是？ 又唔使喎。 哎，我又錯埋喎，原來 唔使喎。 係咪細細支嘅？ 唔係一支支嘅。 唔係細細。 阿芝，你問啊？ 唔係一支支，由幾十蚊至幾百。 你一用隔離個同事就會知。 我開頭以為係打印機啲墨啊。 哦， 咁复杂嘅你，我又冇咁刁钻。 我因为我有谂，我自己有谂过呢一个。 阿芝佢家庭主妇系咪先吓？ 钉书机啊？ 几百蚊个钉书机又 系啦，我就因 为几 百蚊，我就收翻自己个答案。 哦，系唔系呢样嘢 ？OK， 我都可以话呢样嘢屋企都有嘅，可以。 屋企 屋企 可以 有 嘅，系啊。 哦呵。 嗱，如果你大力啲，系人哋咩啊？ 系咪文具类噶？ 用品啦，系咯。 你大力啲嘅话就会， 即系隔篱同事会听到咯，就会知道你用 砰砰声嘅， 唔系冇唔使砰砰声嘅又。 你大力啲，隔篱就会知 嘅。系啊，有时咧嗱， 讲咩啊你？我哋头先个话题离开咗嘅咯，系咯。 教剪又教 剪 唔 响， 教剪又唔使大力啲啊。 唔系，同埋你谂下个价钱又几十蚊， 几十蚊 到 几 百 几 蚊最多啦。 即系话个个办公室都要用嘅， 我都系有啲。公众一定要用嘅， 一定要用嘅， 有啲就唔使嘅， 有啲就唔使。 隔离位会知， 即系 因为有阵味， 冇味嘅， 大力 即系同声音有关啦，应该 唔系应该会熬到， 熬到咩啊？ 即系大力就会熬， 不过 隔离就会知。 屋企都可以有嘅，我想 仲唔系讲衰嘢？ 咩啫？ 水印大大力 咩啊？要钱噶，二十咩几廿蚊到二百几蚊 啊！好啦好啦，我仲话埋俾你听啦，俾多最大贴士啦。有啲入电嘅，有啲唔使入电嘅，好冇？ 闹钟 唔系？ 你想讲电风扇啊？ 你又唔系啦， 因为你需要嘛，自己系咪要入电？ 阿芝啊，阿芝 计数机。 啱啦， 好好啊！ 但系我唔明嗰个你用隔篱嗰个会知，如果你太大力， 因为有啲人打得好大力噶嘛，即系咁样，咁你咪听到咯。 原来咁嘅贴士， 你 都谂到嘅。 喂，但我觉得阿芝谂得几好，我真系未谂到。 阿芝，你点解谂到计数机嘅？ 我都唔知啊，我谂 得快。我都冇讲话太阳能， 我都唔知啊， 我都冇话太阳能，话要用电有啲 啱喎，啱喎。 恭喜晒阿芝， 恭喜晒阿芝，假期快乐啦吓！ 系啊，我哋有份纪念品会寄翻俾你啊。 好啊，我想借个位咧，预祝我先生5月25号生日快乐。 好啊，我问 你叫咩名啊？你先生？ 佢个名叫廖润堂。 廖润堂，堂哥。好， 系啊，生日快乐啊！ 好，拜拜， 拜拜，拜拜。 哦，好难，我都发觉原来啊，有少少啊。 呢个好难。 好，听第二个听众，系阿莹。 你哋好。 你好啊，阿莹 啊， 系啊，恭喜快活人，你好。 系， 你可以拣豪仔或者阿祖，你拣边个？ 我拣阿祖啊。 你拣我好 ，OK， 三个 tips 啊吓，都系办公室里面嘅嘢啦。呢一样嘢咧系有代替品嘅。即係一定係要用佢嘅。 哦，每一個員工啊。 嗰個 size 咧係細嘅。 細嘅。 係啦，睇個重量咧係輕嘅。 係輕嘅。講完啦。 講完咯，三個字咯。 三個字。 你俾阿盈問啊，三個字係三個字，有代替品嘅 size 係細嘅，重量係輕嘅，喺辦公室裡面咧。是都一定有的了， 都一定有 的，一定有 的替代品。 是啊，我今天的袋里面都有， 即是不用它都可以用第二 些。可以的。 我想三米，我想估。 没有啦， 你等一阵 呢，没有啦。 我们给阿莹问下问题。 阿莹你试下问问题啊，贵不贵？ 原子笔那些。 唔係原子筆， 貴唔貴噶？ 唔貴 噶， 好平噶， 好平噶。 應該估啦。你唔好俾咁多貼士住啊，俾人哋估下先啊。係 好細 嘅， 好細 嘅，又輕嘅。 你唔見咗佢都唔覺得係件咩事嘅。 但有陣時又有佢又真係幫到手。 又係喎，當大風起上時 咩啊？ 擦紙膠， 擦紙膠唔係。嗱，擦紙膠都有冇代替品？嗱，我第一個有代替品噶嘛。 代替品我諗唔好投水喎，反而 你到你冇投水。 當大風起嘅時候，嗰樣嘢係咪好有用噶？ 又未必一定大風 氣。我覺得佢估錯嘅，扮自己。 唔係，我覺得佢估啱嘅，但我唔會。如果我俾 tips， 我一定唔會同大唔大風有關咯。呢、這、一個， 所以佢應該諗錯咗嘅。 辦公室裡面見到嘅嘢， 我諗唔到喎、 啊。唔係咯， 佢係咩職位用㗎？個個職位都用嘅、 啊， 即係會唔會秘書用得多㗎？開會用得多啲啊？ 會多過用老多過老細去用咯。老細可能會係係啊，老細可能會有個秘書俾佢嗰陣時會有。筆記簿又唔係， 輕嘅好輕嘅，好細嘅。你跌咗落地下咧，你就唔鬼鬼執啦，係攞個第二個用。 哦，你可以試下問。 你甚至接 咗落。你咧 咩啊？ 咩啊？ 萬字夾。 萬字夾冇錯，係萬字夾，因為你可以用釘書機，用釘書機代替萬字夾噶嘛。 其實我都係估錯咗嘅。 你估咩啊？你講 我唔講，我唔講，我留翻一間自己用。 你 我一間自己用真係。 但係好叻喎，贏！恭喜曬你！我哋個紀念品咧，之後咧就會有同事聯絡翻你啊，寄翻俾你啊。 拜拜，贏！ 好啦， 好， 好， 定 上。 比我想象中难、 啊， 我以为 系啊， 系 啊， 我以为系属于二，仲惊人哋一估估到嘅添。 我估到， 你叻咯， 你叻仔啦，真系。Hello， 边个？阿玲 ，Hello， 阿玲， 猜猜我是谁？ 阿玲你好， 你好， 系啊，你咦，你好似偷偷地打嚟嘅。 啊，唔係，我係光明正大。 我哋光明正大， 我知你 光明正大嘅，嗱冇得揀啦，要揀豪仔啦。佢話留翻嚟自己用，係 咯， 留 嚟 自己用， 翻嚟自己用啊，冇咁難喎。 聽住， 好易嘅就應該，好細嘅，好細嘅 size， 好細嘅，咁咧就你都唔係幾想用佢嘅，因為用佢就代表都係領咗嘢噶啦，咁樣係啦。通常就用佢就代表哎呀咁样嘅，你每次用亲佢就都哎呀咁样嘅，但系都要用嘅，冇办法啦咁样。咁啊，又用翻阿田嗰、那个tips 啦。你一用咧，你隔篱唯一一定知道嘅， 系咪而家好少用涂改液？ 点解你咁快就知道嘅？ 好尴尬 啊！ 你估中错啦，已经 好嘢，恭喜啊你！ 系咪因为我第二个 tips 俾得好好咧？ 其实第二句我想答翻俾你，等你讲埋。 俾你讲埋啊！零俾个机会你讲埋啊！ 我 tips 寄出先得噶，你一领嘢就用佢噶啦。哎呀，因为讲写错字啊！ 讲埋领嘢。就容易，應該同嗰型，不如等你講埋先。 係咪好好咧？我啲紙俾得， 真 係。 係，有先你應該係最快估嘅。 真係最快，真係。 恭喜曬！ 好啦，恭喜你阿玲。 好， 拜 拜。 都幾好啊。 好，冇話唔好㗎。 係咯。 OK， 好。 我本來個男嘅，但我想等個男嘅。我想問下我哋有冇男人打入嚟啊？ 有㗎。 有呢個係男人嚟㗎。 我就嚟啊，就俾阿冇得揀。 阿賢係嘛 ？Hello， 猜猜我是誰？ 阿 贤 咧， 阿贤你好，阿 贤 哥， 阿贤哥，你 冇得拣啦，俾阿豪仔同你。 即系我好想出个 tips 系有男仔先至用噶。 咁你想唔想拣豪仔嘅问题啊？ 你愿唔愿意接受挑战啊？ 唯有话好啊， 系 愿意啦。 好啊，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先，你有冇睇电影噶？以前 有，冇， 以前都冇睇啊？ 以前有， 又话冇嘅。咁你有睇就得啦。我呢个 tips 系同啲电影有关嘅。 哦，好啊。 呢个咧喺办公室里边咧，第一。就间间办公室都有嘅， 系 好。第二就你有需要先至会去用佢嘅啫，废话系咪先？ 系啊， 系啦， 系。 通常开会前你就会行埋去，即系要用佢多啲嘅。 我估到啦。 第三，佢同一套经典嘅电影系有关嘅，一套三级片嘅电影。 系咪呢个？ 同呢个咩啊？等先，佢同 俾我睇，俾我睇。 叶玉卿，你有冇睇过？ 系冇喎。 哎呀，你冇睇过啊？我谂住就特登揾个男嘅嚟问下先。 你估我冇睇到啊都。 叶玉卿， 喂，系咪呢个？ 曾经拍戏嘅时候攞过呢个做道具嘅。好啦，你开估啦。 系咪呢个啊？我一齐帮手嘛。 系啊， 你都有睇啊？ 我冇 睇喎。嗱，我会话冇，你要俾多啲 tips。譬如我冇睇过嘅话咧，系唔会估到嘅。 最大 tips 头 先 佢讲 咗 啦。开会之前你嚟必要去一会 要用 噶。 又唔系每一个人都需要用嘅，但你去到之后咧，会有佢嘅制成品出现咗喺你台面度嘅，跟住就可以开会啦。 好大嘅 tips。喂，好出噶咯。头先我都谂住开 有声嘅，有声嘅，有声嘅。 不过咧，有啲人 佢答俾人哋讲嘢嚟。阿贤，你讲咩话？ 有声嘅， 有声嘅， 有声嘅。 佢就有声嘅。你问啦，你问问题啊，贤。 有大有细嘅， 有，但 系有复杂 有唔嘈嘅， 有复杂有唔复杂嘅， 系啊， 但系通常都贵嘅， 系贵， 即系你属于喺个办公室里面其中一样嘢都属于贵噶啦，呢、這、一个都大大座咁噶。 嗱、啊，呢、這个 tips 好出噶啦，大大座噶。 系啊， 虽然我头先用嗰个 tips 又再出位啲。 嗱、啊，有啲咧就话嗰啲咩九十后啊、零零后咧翻工嘅话唔识用嘅， 系啊， 你咁知啊？ 唔识用厕纸哇！真系 阿贤哥， 嗰部嘢咧， 即系点解你会谂到厕纸呢个方向嘅？ 嗰部个 tips 咧 就 系、是、 你会谂起厕纸。 嗱，个 tips 就系个量词，你通常都话同我去嗰部咁样嘅， 系啦。 跟住你一去到之后咧，嗱，好神奇嘅，你本来得一张嘢嘅，你去完嗰度之后又变咗好多张嘅。 点啊？阿贤哥，有冇使用过啊？应该冇啦。 有阵时就算办公室冇咧，你唔系要翻 office 工嘅话咧，文具店都有啊，有埋呢个服务可以帮你做到嘢噶。 最大嘅 tips 啦，情景题，阿贤啊，而家我哋开会啦，呢度有份文件，你同我令到每一个同事手头上都有呢份文件啦。 我得一份俾你嘅啫。 系啊，你同我搞掂佢啊，咁你会边度搞掂佢啊？ 贤哥。 影印机啊， 冇错啦。而你想唔想？你想唔想知道佢同叶玉卿有咩关系咧？ 你就唔好乱咁讲，我话俾你知啊。 嗰套三级片里边其中一个桥段就系叶玉卿。 做咩要攞翻人哋旧嘅戏出嚟讲啫？人哋已经结咗婚有小朋友啦。 做咩啫？咁桥段啫嘛。 阿贤哥，你话系咪啊？ 影印机上面噶嘛，嗰一幕系。我先谂嘅时候，我整咗啊，呢个真系好经典啊，真系。好啦，恭喜你，贤哥。 恭喜晒，我哋之后同事联络翻你啊。 拜拜， 拜拜。 系啊， 原来好难啊，对于佢哋嚟讲。 我系我错真系。 唔系我第二样我已经估到。 系 咯。我又未直接咁快谂到嘅。 我以为你一讲叶玉卿就谂到先。 唔系啊。 好啦，我定中啦，你边个 ？Hello， 你好。 猜猜我是谁？ Hello， 喂， 阿玉，阿玉， 阿玉，系， 系你好啊， 阿玉 你 好啊， 系啊， 你拣阿田定拣阿祖啊？ 阿田啦， 好啊，田嚟， 好呢个办公室里面有嘅嘢咧，唔系真系唔系间间 office 有嘅，大多数都有嘅， 系， 免费嘅， 免费嘅， 系啦， 免 费 嘅， 系，系即系我提供嘅免费啦，多余， 系 啊，唔系。 咁咧，佢系 私人噶你啊！ 佢有啲配套嘅，呢、這个又真系要配套嘅， 即系唔可以单独用嘅， 系唔可以嘅。即系你有啲需要有啲嘢要配系啦，配合嚟用嘅咁咯。 系咪我要提供噶嗰啲嘢？ 你要提供？ 我唔提供就用唔到佢噶。 要第三个公司嚟提供佢先可以用到嘅。 系咪饮水机啊？ 系咪饮水机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咪啊？ 系咪先嗱？我帮你追一追问已经搞掂咗啦。 哎呀，你好开心，我听到你估到。 多谢阿玉啊，真系 好叻喎！你系边一句令到你有咁嘅 tips 啊？就系嗰个。 佢要配咩啊嘛？ 系啊，配套咯。 要配套， 要配套 水机咯。 系啊，因为有人送落去啊嘛。 系啊，啱数啱数嘅，恭喜你阿玉。好啦，拜拜， 拜 拜。咦嗱，二啊二，难啊难， 系 系咪先？厕纸影印机又有。但是呢个饮水机又马上有， 得咗 好啦，再听呢位听众 Candy， 系咪 Candy 啊 ？Hello， 猜猜我是谁 ？Candy， 喂 ，Hello Candy， 系你好啊， 你好，好你要估阿祖嗰个噶咯，嗱阿祖心里面有两个，你拣咗机会同命运先啦，你拣机会定命运啦？ 唔好睬佢啫，拣一同二啫。 好 惊 啊！ 惊 咩？即 估 啫， 我 哋就俾 tips 嘅。头先就系争在未讲埋个影咩机嘅啫。我哋，你惊乜鬼啫？ 机会啦， 机会啊！佢要机会啊！ 机会 啊！系啦， 间间办公室一定有。 哦，好啊。 系 冇佢嘅话咧，有机会唔使翻工嘅。 我正喎。 系啊，即系你谂下佢有几重要？冇嗱，第一个 tips 就个个办公室一定有嘅。 系 第二个冇咗佢嘅话咧，可以唔使翻工嘅，有机会唔使翻工嘅，即系唔系讲紧成个办公室有冇咁？ 我估到， 我估到，呢一样嘢系要要俾钱嘅， 要俾钱嘅。我俾个 tips， 吓 桂花田系特别需要佢嘅。 唔系喎， 诶，咁我估错咗喎， 系喎， 咁系咪四个英文字啊？ 咩为之 A B C D 啊？识佢英文字啊？ 唔系啊， 咦，我都估错咗喎。 系啊， 哦， 好啦。 咦，我估错咗。 其实又未必间间有噶嘛。 佢话间间 嗰个 系 间 间 都一定有 的， 间间都有嘅。 系啦， 肯定。 冇咗就几乎翻唔到工。 系啊，有机会啊，系冇得翻，唔使翻工噶。 哦。 要俾钱嘅。 要俾钱 买嘅。 要买嘅。 俾钱买，如果冇就唔使翻工啊。 大步定细步噶？ 唔系一步步嘅，首先。 哦、啊，咁、啊、我又估到啦，我又估到啦，我又估到啦。即系如果 我哋直播室都有， 有啦， 系啦、嗯，直播室都有。我哋直播室冇佢嘅话咧，都唔都好难。 我估到，我估到。咁问得唔得？咁但系如果有啲想悭钱嘅就可以唔用噶、哦。 咁点啊？ 想悭钱啊？ 系咪如果悭钱就可以唔用先？ 唔系， 唔系咯，头先都话唔系咯。咁你即系估错咯， 即系又估错，但系会唔会原来系嗰样嘢嚟噶？ 应该唔系，我觉得你估错。 系 两个字嘅， 俾钱买噶嘛？ 可以系两个字， 可以两个字 嘅， 唔 使老细俾钱 嘅， 公司俾钱嘅，好少同事自己俾钱买嘢去公司嘅。 诶、 哎，唔系电脑，向呢个方向有 关 嘅。 我估到系咩咯？应该就系 要俾交费。 要交费噶 电话 唔系争少少 系啦 争少少 嗰个方向啊 唔系 啊 嗰个方向争少少 你要谂冇咗佢系可以唔使翻工做嘢噶有机会 但我 系 唔同意嘅我觉得系一样可以翻到工嘅 唔系打卡机啊 唔系一定唔系 你唔好闹我先唔系打卡机啊嘛佢大过三百万 佢睇到咧唔系嘛。 唔系啦，有貼士嘅。通常你会喺大厦外墙，你会留意到嘅。 你肯定你估得啱， 系咪嗰样啊？ 你唔好乱咁俾貼士啊！ 我觉得唔系 咩话 咩啊？ 唔好听豪仔个貼士。 哦，好啦，我错嘅。 系啊， 好啦。 大厦外墙有啲有啦，可以咁讲嘅。 系。 外墙有。 我惊迷失咗咯，我都。我以为系嗰样，我真系。 几多个字啊？ 嗱，你头先估个电脑。你估个电话 系咯，咪嗰个咯。 你向呢个方向， 电 灯 咪啱咯。我咪估电灯咯。真系外墙系睇到噶嘛？成日都话喂，楼上仲有人，我开咗灯啊嘛。咁你咪知道佢有人咯。 你呢个谂法又唔算好直接嘅。你话大厦外墙会见到你，只因为大厦外墙会有啊嘛。 嗱，同埋我系话咧，你悭钱嘅真系可以有人用噶嘛。 但系唔系间间 office 都有窗噶嘛？你冇电，你冇电灯嘅话，你真系可以唔使翻工噶喎。 唔系 啊， 真系唔系啊。 如果向海嗰啲，即系我嗰啲咧， 咁你话要有窗咯，即系个个 office 有窗嘅咩，大佬？ 唔系咁，但系头先你话冇咗佢翻唔到工，有啲好 有机会翻唔到， 有啲好刻薄嗰啲真系开 灯 噶， 冇灯都翻到工，有佢要有窗先啫。唔系个个 office 有窗噶， 好啦，唔紧要啦， 唔紧要啦，我哋听众估到， 所以我先一路我就话我估到噶啦，佢又唔信我真系。 好 啦，喂，听埋 last 一个，听埋 last 一个， 阿生， 阿生 ，hello 你好， 你好， 系你好， 好惊啊佢哋， 你想拣边个？三拣一。喂，阿生嚟，喂，冇时间喂， 豪仔、阿祖、阿田，你估边个？ 得， 听唔听到？ 你 系 咪嚟借钱噶？ 我哋听到好清楚啊！ 你拣边个啊？快啲喂！ 我揀啊 咁难 豪仔啦 阿 田 啦系好啦好啦 好 揀我啊 阿田冇货啦但佢话 系啊我真系头先唔系咁都有嘅 下一 个啦系有啊有啊我嚟啦我嚟啦我嚟啦 OK 佢咧就真系帮到你好大忙嘅但系咧。你又真係好唔鏡借佢嘅又用返頭先佢哋嗰個比喻啦唉如果唔見咗跌咗呢由佢啦唔會想執佢嘅係啦咁同埋呢佢就真係佢幫到你好大忙啦但你又唔會好鏡借啦好平嘅好平嘅好平嘅 ok 係啦 係咪黃色㗎係 係是黄色的。 咁人哋估橡筋啱 唔 啱啊我都但我諗到另外一个 係 可能估到嘅係咪三个字嘅 都是通常都是用三个字去讲的啦。 三个音啦。 是啦。是啦。 慢字嘅 唔係 剛 才 估 咗 啦。 剛才估咗啦。佢真係帮佢帮到你好大忙。 唔 係。佢帮到你好大忙。 是啊。 是啦。但係你如果即係搣即係唔见咗呢又会。 喂呀何先我咪一嚟问啦係咪黄色佢话係黄色啊黄色啊。 主要係黄色啦。 主要係黄色嘅大部分都係黄色嘅。 主要系黄， 系啊， 搣得噶， 四四方方噶。 咧，我哋闹人嘅时候都会讲个字嘅，黐黐地嘅，黐黐地嘅，黐啊，同黐有关嘅。 即系嗰佢 嗰样嘢功能系有啲黐黐地噶。 你咁样又软咗啦？咩啊？ 好似 咩啊？ 即系贴嗰啲面膜纸， 系啦，恭喜恭喜恭喜！我争啲讲啊，黑玫瑰到黑玫瑰里面咧，黐喺阿师姐个头嗰度， 仲软咗啦，真系面膜纸啊，佢帮到你记事噶嘛，但系跌落地下你唔会执噶，你搣多张啊，黐黐过噶嘛。 多谢晒你嘅电话，我哋所有咧答啱晒嘅听众咧，全部啊都会有我哋嘅同事联络翻你啊，就送翻个纪念品俾你嘅。 其实 office 都几好玩啦， 系啊，可以玩一次。 头先早知我估碌碌凳咯，可以参加比赛啊嘛，当系话。 听日见啦， 再玩过啦，听日见，拜拜。